有表态会不会出任其他人的竞选拍档。美国民主党初选最新民调显示，彭博和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领先其他对手。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寒冷，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强烈季候风信号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6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6至7级，有一两阵微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6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早晨啊，各位听众，现在来到朝早6:07的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出边咧就冻冻地，啊室外气温啊得11度，相对湿度64%嘅。今日朝头早咧，咪见到都几多嘅叫做天气嘅警示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咁表示出边咧，干啦、冻啦、大风啦，呢啲天咧都系几锻炼我哋嘅意志力嘅时候啦。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白元老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人不断要接受不同的挑战，没错。今天早上又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气的而且确是不似预期，而 且咧仲要面对住而家香港艰难嘅时间，无论系疫情定还是系经济、民生、政治、气候各样嘢，都系一个唔好嘅天气、唔好嘅气候。有啲人咧会喺度成日怨啊，自怨自艾，点解而家会变成咁咧？点解而家譬如突然之间又咁冻、咁辛苦咧？喺人生入边会经历好多唔同嘅。气候可能而家系我哋正值啦，所有人面对住同一个嘅严寒，系咪代表就冇生机咧？唔系嘅，只要我哋坚持住咧，就系严寒背后又一样会有春天来临嘅时刻。人或者一个城市冇可能永远咧都系处于一个低谷，相反我哋更加应该咧喺而家叫做冬天嘅时候做好自己唔同嘅准备，等待住。春天同埋夏天来临嘅时候，我哋因为而家嘅准备，令到我哋可以装备好自己之后，到机会来临嘅时候，更加可以大展所长。 长看春天最大气，能明白星雨最离。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时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上积雪十年，如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面对住人唔同艰难嘅时候，你会唔会是而家呢一刻叫做装备自己嘅时候呢？如果你系咁谂嘅时候，已经咧系成功嘅一半。人千祈唔好咁容易气馁，气馁输嘅咧系输咗俾自己。小随机，天气会变。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嘅时候咧，都睇睇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天气寒冷，天气寒冷，仲有一两阵微雨，你话辛唔辛苦？日间啊渐转天晴干燥，哦，即系啲雨落完啦，而且咧仲会干燥添。落完雨之后即刻变干燥，都可以预示到咧就系、几多唔同嘅天气变化。虽然而家咧就叫做有一两阵嘅微雨啦，不过咧。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好啦，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大概15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系寒冷。咁啊，本周后期气温咧就逐渐回升，而家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有阵时咧，呢时候都要做下运动先得嘅，增加肌肉咧就能够增加我哋嘅抵抗力。喺运动嘅时候啊，系咪叫做佩戴口罩啱唔啱咧？或者要考虑啲咩因素咧？其实都系好多嘅，包括咧就系个人卫生啦、运动项目嘅传染风险、装备同埋器材嘅卫生、场地环境状况等等。除了上述的风险原因或者因素之外，运动的强度更加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好了，在运动市场销售的所谓高原或者就是运动训练口罩，完全没有保护免受传染病感染的功能的。所以今次呢跟大家揭一揭这个晨光百科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在做运动的时候戴上一些外科口罩呢，就会阻碍到空气进入肺部，对摄取养分呢就构成影响。但是呢它的影响程度就视乎运动的强度、个人的体格状况、年龄、性别等等的因素。在运动的时候换气量不足呢，就是对部分人士甚至可能呢就会诱发运动性叫做气喘症状。造成咧就呼吸困难噶，身体入边嘅一啲叫做酸碱值亦都会因为咧换气量不足而出现唔正常嘅变化，提早出现疲倦以及咧唔舒服。阿杰杰晨光百科咧，见到呢一版原来雷洪德雷博士写嘅，佢就话到啦，喺生理学上成年人喺静止状态每分钟呼吸嘅换气量大概咧就系5至8公升。好啦。静止的时间就是5至8公升，在剧烈运动的时间可以增加去到60公升，哇，5至8公升增加到60公升，呼吸频率由静止的时候每分钟大概12至18次，急升去到40至50次，运动的时间当换气量高于20至30公升，人体就需要嘴巴去到协助呼吸，即原本是用鼻哥唞下气，跟住变成用口咧帮助埋呼吸。你有打波啊、跑步啊，你就知啦。上气唔接下气嘅时候，抹到个口鬼死咁大，系咪？喺呢种情况底下，如果戴咗口罩咧，就唔能够满足到身体短时间之内需要摄取氧气同埋排出二氧化碳啦。一嚟冇办法达到运动强度嘅要求；二嚟咧就系增加运动嘅时间缺氧同埋头晕不适嘅风险噶。有研究更加指出，在6分钟的步行测试入面，戴口罩和没有戴组别的就一些叫做测试对象，在整体速度上面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急行速度接近时速6公里的时间，部分戴口罩的朋友就会出现呼吸不适的情况。亦都有職業安全研究發現，體力勞動的一些工人戴上口罩進行一些高強度的體力工作的時間，每分鐘的心跳率比沒有戴的時間平均高出13次，顯示出身體攝取氧氣明顯增加。換言之，今天運動強度亦都是影響的關鍵因素，低至中等的運動強度就算戴上口罩對身體的叫做換氣量影響是輕微的。咁但係当运动强度达到70%以上，口罩呢就直接阻碍呼吸啦。所以呢戴唔戴口罩做运动呢都係视乎返呢嗰个嘅运动强度啦。传染风险以及呢就周围环境嘅卫生条件，以个人跑步为例啦。 可以佩戴咧就系运动手带嚟到监控住跑步嘅强度。如果要练习较快频率嘅高强度训练，咁咧就不用戴口罩，但系必须啊选择一啲四周围冇人嘅环境去到进行，以降低咧就系感染嘅风险。就算戴咗口罩进行一啲低强度嘅缓步跑啦。但是跑步的时间，头部、身体都会产生就上下摇晃，加上流汗和喘气，口罩容易移位，都不能够发挥就是一个正确的保护作用的。所以呢，在做运动的时候会不会戴口罩呢？其实没有一条叫做例子呢是可以给大家参考到。相反，灵活地去到判断自己应不应该戴口罩呢，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来的。但是就不要因为这段时间少做了运动啊。就算是室内，我们都有很多室内的运动。伸展可以给大家参考的。早晨早晨，朝早的时间希望大家都一起记住今天点都要动起来。不是叫你站在这里，是要动那只。Aaron 郭富城。 上隆隆，大山雷动，日月烈烈，划破长空，指引你我心灵交相通，痛苦厌倦，血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笑，你热得不得了，指引你我之间有渴望。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这里很在笑，血在烧，炙热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不限量炫耀炫耀，动起来，新的力量和爱， 呢首嘅作品嚟自郭富城，动起来。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6:23。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六点开波嘅时候咧，都同大家讲就系话到而家，虽然咧叫做香港或者系我哋大家都会觉得咧系一个严寒嘅时候。唔係淨係凍啊，咁但係更加咧係俾機會我哋發揮咧，就係人啊可以互相幫忙。新型冠狀病毒雖然咧繼續肆虐啦，搞到人心惶惶。 大家咧就不断去到叫做购买呢啲嘅口罩同埋生活嘅所需用品。不过咧都睇得到啊，近日咧有一众嘅叫做港大医科生嘅联手喺网上揾到咧就系一间药房愿意咧就系捐助一啲嘅药樽。再利用自己的急救物资和医学知识做出了120支的消毒搓手液，他们就向区内的基层以及就是独居的长者就免费派发。其中有一些叫做受访的朋友他们就说到了，危机当前只是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其中有发起人咧，医科生啦，佢哋就话到啦，作为一名嘅医科生，喺疫情前面啊，咁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呢段时期咧，咁啊正值停课啦，而佢哋咧学生有经验、有知识，好应该咧就系贡献自己嘅才能噶。所以一有机会咧，就见得到哇，竟然有药房咧免费捐出啊超过60个嘅药樽，其余嘅咧就喺网上边咧就收集得嚟噶。咁至於酒精咧，就係利用急救隊入面嘅剩餘物資，去到咧就係做翻出嚟嘅。雖然咧就作為一個醫科生有一定嘅醫學知識，咁但係製作就搓手液嘅，亦都咧就係對佢哋嚟講係首次嘗試噶。醫科生平時咧雖然都會用到咧就係消毒用品，咁但係唔會咧就深究製作嘅過程。今次咧就要派俾街坊嘅。他们就必须保证啊，即是那个质量是安全。于是乎呢，也要认真研究，并且呢就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毒液配方制作，而且呢就是有用化学量器去到清楚呢就是量度以及呢就是制造的。做好了120支的叫做搓手制品之后啦，他们呢就联同区议员啦，一起呢就再在某一些慈善的机构辖下的社区中心那里呢，经过几番的转折之后，再由社区中心将搓手液转赠去一些有需要的基层家庭和独居的长者手上面。现在虽然呢就是我们面对着艰难的时间，但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多少少的话呢，其实就真的可以发挥到好像我们试试以前成日都话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任何时候咧，我哋都可以发挥住我哋呢一个嘅精神，将自己身边嘅一啲嘅叫做困难咧，同大家一齐去到解决，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真真正正咧就系做到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咁先至啱噶。 在困倦路途也 攥着我手臂，这段人生高峰可会攀上，但还是相信你在现场，迷失也有方向，我地大家在狮子山爬上，遇上那些年来无分彼此爱上， 系咩？林欣彤，狮子山下遇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武汉市凌晨公布措施，进一步防控疫情。公共场所加强管理，包括体育、文化、旅游等的公共场所实行关闭管理，而必须开放的公共场所会实行数码，即是二维码 QR code 管理，出入核实身份。人流密集的场所，包括旅馆、酒店等，要建立每日健康监测制度，必须量体温、戴口罩。另外，实行零售药店购药的登记制度，购买、咳嗽、退烧等药品人员必须填写个人资料，而卫生场所必须加强通风和换气等的管理。当局说，政府物流服务署现时口罩库存大约有1200万个，加上各部门存货和惩教署产量，只是足够应付大约2个月的需求。又特别指出，警队获派发口罩符合标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传媒查询分发防疫装备准则作出回应，指各部门已经加大力度减省口罩需求，总用量控制在大约每月800万个的水平，绝大部分用在同防疫抗疫有关工作，包括卫生署医护和港口卫生人员以及其他部门的必要和紧急工作。发言人说，警务人员一直同其他政府部门站在最前线共同抗疫，重申物流署会严守准则。角逐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资格的前纽约市长彭博据报会邀请前国务卿希拉里出任竞选拍档。彭博竞选团队并没有回应有关报道，强调现阶段专注初选和政见辩论，并没有计划回应副总统人选的传言。希拉里曾经公开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出马竞选总统，但未有表态会不会出任其他人的竞选拍档。美国民主党初选最新民调显示，彭博和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领先其他对手。伊朗总统鲁哈尼重申，绝对不会在极限施压之下和美国谈判。他在首都德克兰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顶住了美国的极限施压，赞赏伊朗人民对美国制裁的反击。鲁哈尼强调，虽然伊朗经历革命卫队二号人物苏莱马尼的死亡和乌克兰客机坠毁等事件，但多项指标显示，伊朗民众正是逐步克服影响，情况将会有所好转。鲁哈尼同时呼吁美国回归核问题协议，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他又表示，如果美国取消制裁，伊朗亦都会做好和美国在核协议框架之下谈判的准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寒冷，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寒冷，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 强烈季候风信号、寒冷天气警号、警告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十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早晨，各位听众，6:35啊，咁啊，继续听香港电台嘅晨光第一师。出边咧又跌咗一度啦，啊，头先听新闻都知啦，而家十度，相对湿度60%，啊，仲以为朝头早咧会开始气温啊上升翻啦，头先都11嘅，而家跌咗一度。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如果就喺啲偏远嘅地方啊，或者系高地咧，咁啊又要面对埋呢个强烈季候风啊，咁所以十度咧。啲風係咁吹過嚟咧，你都唔好話唔凍啊！今日記住著多件衫啦，各位聽眾。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睇新報道都係話到，而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咧就嚴重啦。啊，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啊，咁啊喺尋日嘅時間亦都發表網誌指出。因應住近期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水務署就將出廠食水的氯含量增加，用以加強保障食水在輸送和儲存過程中保持住清潔和衛生。另外，政府準備在未來五年動用4.4亿元資助合資格的業主和物業管理公司，就他們的樓宇設施、建築物水安全計劃，包括改善樓宇的供水系統等等。所以就說到了，食水處理過程中加入氯氣，除了可以清除水裡面的病原體之外，也可以讓經處理的食水含適量的餘氯，確保食水水質由濾水廠輸往用戶的過程中能夠保持衛生和不受到病原體污染。就因應住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水務署將出廠食水裡面的叫做餘氯含量，即是我們所說的氯氣含量，由每公升1毫克提升至每公升 1.2 毫克，用以就加強保障食水在輸送和儲存的過程中保持住清潔衛生。好啦，提升咗之后呢，仍然远低于世卫建议等低于每公升5毫克的，即是饮用水质准则的一个指引，适合呢安全饮用，咁大家唔需要担心。好啦，水务署的水务化验师亦都话到啦，氯气能够有效呢消灭水入面的病原体，咁包括呢就是致病性细菌同埋病毒，所以滤水厂呢就采用加氯的消毒。水務署更加話到，署方每一年都會從就是，江東水啦、 集水区啦、水塘啦、滤水厂、配水库、输水管网，同埋咧就用户嘅水龙头入边抽验超过17万个样本。咁啊，当中啊所有嘅食水样本系符合香港嘅食水标准，适合咧安全同埋饮用噶。水务署咧，2017年原来有一个咧就推广叫做建筑物水安全计划。这个咧就是鼓励楼宇内部供水系统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管理架构来的。黄伟伦就说到了，政府准备在未来5年动用4.4亿元资助合资格的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就他们的楼宇实施就是建筑物水安全计划的，包括就是改善楼宇的供水系统等等，而政府稍后也都会提供一些补贴的计划详情。水呢，我哋而家就叫做打开个水龙头就有水啦。虽然呢就唔係话下下呢就要数返50年代啦，就话楼上山水喉制水嗰陣时嘅痛苦。你同而家嘅后生一辈讲啦，大家都唔知你讲乜㗎啦。就算同我讲，我冇经历过嘅话呢，我都只能够想象諗返起呢，就係、有陣时屋企呢会停水嗰陣时冇水用嘅状况。水呢，我哋而家呢就叫做扭开水喉就好容易有啦。其实我哋个水呢都係好珍贵，除咗係雨水之外呢，仲要向内地方面呢就购买。所以呢，我哋应该呢就係无时无刻记住呢珍惜食水。諗多啲呢就係悭到水嘅方法，咁样呢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水呢就可以长用长有。如果你仲係过住一啲呢叫做嘥水嘅生活，不如諗一諗办法。有啲乜嘢嘅方式可以令到你可以悭多啲水呢？而家呢就香港人都要除咗係讲增值之外啦，都仲係要讲下呢，就係点样可以节俭一下身边嘅一啲嘅天然资源流失得咁快㗎啦。 这串人便觉得很吸引。 Twins 的一首歌曲《乱世佳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啦，咁啊早上嘅时间啦，咁啊大致都系寒冷嘅，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6度，咁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都系寒冷，本周后期气温啊就会逐渐回升噶啦。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仲有咧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所以朝早如果系要翻工嘅话咧，咁啊各位听众啊，出门口嘅时候记住咧着多件衫啦，千祈咧就唔好冷亲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呜哒哒呜哒哒呜哒啦啦，嗱炸酱呢两个字咧，我一定系谂起韩国嗰啲炸酱面， 系 黑古勒，唔系，即系 系啊，黑古勒特噶， 系啦系啦，我谂住用啲好听啲嘅字， 系 就做 做咩？有咩形容词咧？ 黑咪掹咯， 咁好听好多咩？你觉得系咩？你真系觉得好好多？ 好似黑古勒特仲 Q 啲添。 诶，前嗰轮我就系见到嗰啲年买年糕咧，即系新年送年糕啊，送椰汁糕啊咁样咧，我见到有一袋系黑色嘅，佢系黑芝麻嘅，唔知乜乜糕，但系佢劲金箔，即系喺黑之中透啲金。咁样又令到嗰底黑嘅高喎， 系啦，咁我佢嗰黑咧，咁样就咁望落去咧，又有啲金，我当系金箔先啦。 系啊， 直头有一种咧乌金嘅感觉，乌金喺呢个世界上 系 难得一见嘅，系咪？ 系， 所以咧，我觉得喂，你 OK 喎，你嗰个萝卜糕 系 唔错喎， 唔系萝卜糕，唔知年糕嚟嘅， 系年糕 OK 喎。 唔系，我见到佢 work， 即系一底黑色嘅糕，大家啲金箔，但系我都唔会买啦，好奇怪啊！ 佢系咪用咗墨汁定系用咩 friend 去搞咗咁黑？ 芝麻糊啲 friend 啊， 芝麻 黑芝麻嘅糕啊， 哦， 系啊，即系我谂系我哋细个中意食嗰啲芝麻卷嗰啲咧。 细个，我冇食过芝麻卷。 你唔系我嗰啲细个嚟嘅咩？你嗰啲细个啊嘛吓？ 我啱出嚟做嘢啫。 系咩？咁系啊，系啊，真系我。我细个推住点心车嗰先有嗰啲黑芝麻卷食噶， 真系有黑芝麻卷啊！ 搞错未食过， 我真唔知道啊！吓， 系啊！咁你饮茶嗰啲有冇嗰啲椰汁糕做点心？ 椰汁糕？ 哇！ 唔系椰汁糕，即系泰国嗰啲有个 唔系啊！饮茶嗰啲椰汁糕啊，三砖四方形嘅， 绿色、白色、绿色、白色嗰啲， 唔系真系净系白色嘅椰汁糕啊！其实我同你都唔同年代，我哋不如唔好一齐做节目啦，好唔好？我哋沟通唔到噶啦。 我细个食嗰啲点心咧，甜点啊， 系 都系南洋甜点嚟啊， 系 所以广东甜点 比较。你头先嗰啲系南洋甜点嚟，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唔讲啊唔讲啊唔讲啊唔讲啊，唔同年代沟通唔到啊。 嗱，讲翻咧，继续讲先，乌冬喎， 系啦， 乌冬啊简单啦，但系乌冬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形状嘅乌冬， 系 有啲咧就厚身啲嘅， 系 有啲咧就薄身啲、长少少，都系乌冬嚟嘅。 系 我哋今日咧点样可以将呢个乌冬啊整到呢个乌哒哒乌哒哒 炸酱？嗱，我头先本来想问你嘅问题，我即系我题目系炸酱乌冬，咁、 啊、 我想问下你觉得我会整咩乌冬啊？原来你觉得系韩式嘅， 系啊， 系，但系我整嘅谂住系。港式啲嘅喎， 港式都有炸酱嘅。 嗱、啊，边种啊？睇你估边种啊？ 俾你即系一语道破， 嗯、 我啲记忆翻晒嚟， 系 读师兄都翻嚟啦。 系 嗱，咁我自己嗱，除咗炸酱就韩式嗰只黑古勒蒂嗰只啦。咁、 嗯、 如果你话港式嗰只，我知啦。哎呀，点样形容好咧？ 啡啡你试下，系啡啡你识嘅， 成日去食米线， 系 啲人都嗌个炸酱加米线嘅， 系 就 系 啡啡地识嗰啲肉碎咸咸地嘅炸酱， 冇错。 哦， 其实嗰只酱系好易搞噶咋，就系嗰啲甜面酱同豆瓣酱嘅 friend， 系 炒嗰啲肉碎， 加埋两只酱就捞埋佢， 系啊， 然后就。买啲$20猪肉搅碎， 系啦，系啦， 炒埋佢， 系啦。咁如果咧，我哋应该咁讲，正宗啲啊，譬如我哋去食嗰啲云吞面，就好似上海云吞面铺嗰种啦。咁、 嗯、 有时佢都会有炸酱面供应俾你嘅，佢、 嗯、 哋通常系会落豆干嘅。 即係嗰啲豆腐乾嘅。 係係。 咁咧，咁我哋煮嗰時都可以用呢、這個，有多啲嘢嚼啦。 豆乾可以就咁自己上一鋪買都有啦，係嘛？ 係超級市場都有賣㗎、 啊， 又係。 啊，超級市場有。 有啊，又係真空包裝咁樣嘅，係、哦、啊。咁你就將佢切到粒粒，然後又係用蒜蓉咁爆香佢、 嗯， 然後肉碎又係蒜蓉爆香佢、 嗯， 跟住畢兩斤甜面醬，畢兩斤豆瓣醬，搞掂。嗯 系喎、 哦，加啲麻油咁样咧，不得之了。 系真 系 好简单， 好容易嘅咋。咁就你就可以摆落你个乌冬度。 嗯， 咁呢个就系、是、我想推介嘅 热食嘅呢、這个乌冬。 热食嘅系啦，我就想推介呢个嘅。咁就算啊，你讲得好，热唔热食都系源于个乌冬，你想叮唔叮翻热嘅啫。 系啦，系啦，热食咧，我嗱热食同冷食咧，我估都系得嘅。嗱，第一，因为乌冬咧，如果我哋拎到翻公司咧。跟住我哋再叮嘅时候咧，就比较上难处理啦。 系， 系嘛？咁如果你乌冬本身，我哋拎翻公司嘅过程搭车嘅时候，佢都好容易黐埋一嚿。 嗯， 即系黐埋一嚿嘅时候，我点叮咧？佢出边就好热。 嗯， 但系个心咧，哎，冻冰冰。 系， 咁我咧就变咗系好似冰火二重奏咁啊！即系呢个炸酱乌冬变咗冰火二重奏。初头食哇好热啊好热啊，食落嘅时候个人越食越寒。哇！ 其实你打包嗰时候已经可以将呢个肉酱咧同佢捞咗先，咁佢就唔会丢东自己黐住自己咯、 哦， 因为佢已经摄咗啲汁喺度啦嘛，系、 啊、 啦，咁、 啊、 就食嗰阵时候就系已经分开条条啦，唔使惊叮我叮到佢一劈嘢一嚿嘢咁。 有冇话用边一种嘅乌冬其实比较上理想？ 我自己咧就唔再食嗰啲 肥 嘟嘟嗰啲噶啦，嗰啲系咩乌？嗰啲个机制咁嘅乌冬咧？ 嗰啲系面粉跟住个机就。一个个窿咁， 系啊系，即系好细个，妈咪懒就煮乌冬，你就煮嗰啲。 嗰啲乌冬咧， 我唔食好耐噶啦。 嗰啲乌冬一定要飞水， 系。 我话俾大家听，一定要飞水。 系咯，点解咧？系咩嚟嘅嗰啲？其实 乌冬我都好想知啊。我每次煮嘅时候咧，如果唔飞水咧，你连埋个汤都俾佢污染埋。 系啊系啊， 个汤都有一阵咧系面粉溢味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 我觉得冇咁高质嘅面粉整咯，嗰啲乌冬 可能系 啦系啦， 同埋佢有阵时比较淋口啊。 嗯。 咁你唯一一个办法就系你系要。真的要落冰去浸佢，浸到佢弹口为止。 系系， 呢、這个冇办法。 但系而家冇啦，咁你去日本超级市场，就是、普通超级市场个冰柜里面有一啲上乘啲嘅日本冷冻咗嘅乌冬啦。 系啊系啊，嗰啲乌冬 OK。 嗰啲系 OK 嘅。咁你再名贵啲嘅就系日本超级市场嗰啲干身嘅乌冬，好多听众未必识得用嗰啲乌冬，因为大家乌冬嘅概念就系头先我哋嗰啲啦，系啦， 肥古怪乌冬， 但其实你去日本超级市场嗰排乌冬咧，都真系好似去搵意粉咁啦、 嗯， 有分意大利粉啊，有分 Linguine 啊、 嗯， 意大利粉都分几多 number 啊咁样。 有啲又话奇浮嘅乌冬， 系啦， 有啲咧又话韩国嘅，有啲又同你讲福冈，有啲又同你讲清心嘅， 有啲又加咗绿茶味、梅子味咁、 啊、 样啦。 有啲又落咗墨鱼汁啊咁样。 我系推介大家去 explore 下，系啦嗰个乌冬范畴嘅，真系带俾你好多快乐。 嗯， 因为你今日就食幼啲，听日食粗啲。今日食柚子味都系唔错嘅选择嚟。 柚子味嘅乌冬咧、 啊， 突然之间俾你讲一讲，我觉得好啱呢一个港式炸酱佢要做喎、 啊。紫苏味你有冇食过？ 我冇、啊。 紫苏哇，好好味， 即系佢 真系真系有卖，我喺日本买嘅，不过系啊，即系佢已经整落去咧、 啊。 其实讲真的又唔系话真系好浓烈嘅味道嘅、嗯，但系 at 你会食到少少香味，即系就算柚子味都系食到少少。 系啦系啦 系啦，你唔会觉得哇，突然间好酸嘅柚子味，唔会咁嘅，系 啊 系啊系啊，咁、啊啊、样咯。 紫苏嗰只真系可以试啊！紫苏嗰只我谂起，如果佢用冷做嘅乌冬， 系冇得顶啊！ 真系冇得顶， 冇得顶、啊。 你本身少少豉油， 系啊， 加埋佢本身个乌冬都已经入晒， 就提翻佢只面。里面嗰阵紫苏味咯， 系咯， 搞掂噶啦咁就、 哦， 所以大家可以去超级市场行下日本超级市场，搵嗰啲唔同嘅乌冬，咁、 嗯、 你就会觉得嗰一餐饭餐冇咁闷啦， 冇咁闷啦， 系啊， 我都几推介头先咪介绍嗰个柚子味乌冬， 系啊， 柚子味乌冬加落去呢一个炸酱嘅乌冬嘅食法入边咧， 得到不得了， 得到不得了， 系啊， 出发去搵乌冬， 耶、yeah, 好，拜拜。 作品嚟自 Kelly 陈慧琳，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好啦，七点钟之前咧，仲有龙虎榜推介作品啊，听埋先。转头晨光第一程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大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歌读历史学做人。 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烟花一再飞，要剃刀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 Jason 呢一首歌系借本能指事变中嘅主角织田信长临死前嘅心迹，去提醒我哋要活在当下，尽力去做，亦要懂得放低世俗中嘅人和事。 夜望与苍天比较。 作曲系陈柏宇自己，加上施舍 Louis 填词林宝，编曲施舍 Louis 监制 Edward Chen， 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陈柏宇《本能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政见辩论并冇计划回应副总统人选嘅传言。希拉里曾经公开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出马竞选总统，但未有表态会唔会出任其他人嘅竞选拍档。美国民主党初选最新民调显示，彭博同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领先其他对手。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强烈季候风信号、寒冷天气警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之外。 안녕하십니까 Hong Kong. This is CIBS,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Sounds of Korea.Beyond K-pop. 한잔주자피원 내는숫자겨울지나먹고먹으러너무가는시간 环保双掌大挑战第四季又同大家空气中玩游戏啦！ 每集邀请校长、老师同家长接受小主持嘅挑战。Game Start!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7啊，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啦，啊有白元浩之外啦，仲有喺出边咧，啱啱吹完强风啊，有季候风信号啊，有啲风又冻嘅阿 O 喺度啊，早晨， 系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今朝咧梗系要讲下咧点样保暖啦，因为咧个感觉上或者个体感咧。其實都非常凍啊！咁你可能會話：喂，可能之前教過大家嘅一啲洋葱式穿搭法有冇幫助啊？有幫助嘅。咁但係咧，更加多特別係女士們咧，好中意貼一啲暖包嘅。咁嗰啲暖包咧，哇！呢、這個時候琴晚就抄咗出嚟，諗住今晚今朝頭早譬如翻工嘅時候咧，諗住貼一貼啦。咁暖包究竟黏喺？身体边个位置是比较好一啲，以致咧会令到你嘅体温会上升得快少少咧？小白知唔知道 以前咧喺日本见过一啲日本朋友咧， 好怕冻，即系大家唔好谂住日本人就一定系叫内寒啲，唔系好怕冻、嗯。好啦，怕冻到点样咧？佢有件大褛嘅，咁、 嗯、 就将啲暖包贴喺个大褛嗰度啦。 系， 佢贴到好似绑炸弹，喂，一打开嗰件褛， 好似哇，好似打劫咁样系嘛？打劫嗰啲金融机构， 一打开，喂，全部暖包， 攞晒啲钱出嚟， 贴晒喺件褛嗰度，我心谂做乜咁夸张啊？ 咁系咪首先教大家一样嘢先啦？呢、這个暖贴啦，或者暖包贴咧？就唔系直接黏喺肉上面嘅， 系会辣亲噶。 系啦，咁你千祈唔好咁做。咁你话喂，咁黏喺边度先好啊？其实咧，黏得多咧都唔系代表特别暖嘅、 啊。 最紧要咧，揾到最佳嘅位置。咁最佳位置喺边度啊？陈 伟林出嚟、啊。 系啦，最好嘅位置啦，就系咧喺个肚脐。嗰、那個位置、 嗯， 即係肚墩嗰個位咧，黏一塊咧， 即係丹田位， 係啦，你已經會暖好多噶啦。因為咧，根據呢個科學家研究咧，其實咧，你黏喺個肚嗰度咧，除咗個肚仔暖和一啲咧，其實整個人嘅體温都有明顯嘅上升嘅。即係黏完之後，你唔係話黏完一秒鐘之後即刻哇暖咗好多，係黏完之後可能有唔同暖包或者唔同暖貼有唔同嘅做法，有啲咧 起碼俾佢十分鐘啦， 係啦，要捽一捽佢嘅，有啲又要撳下佢嘅咁樣， 黏咗落去。黏之前咧，記住搓一搓佢， 要捽一捽佢嘅咁樣，搓一搓或者即係揼一揼佢啦，點都好。 我直頭咧成個暖包咧就拎住啦， 捽捽捽捽捽， 係咁啊捽捽捽捽， 係啦，好似洗衫板洗衫咁樣啦，試下做一個咁嘅幫個暖包做個運動。跟住咧，先黏去個肚仔嗰度。 啲化合物咧冇辦法，即係融埋一齊。 係啦，咁啊會暖啲啦。咁啊，醫生啊，以至咧一啲醫學人員咧都話啊，黏咗暖包咧可以叫做特別幫助一啲生理期嘅女仔啦，就再好啲嘅，即係舒緩個痛楚咁樣啦。 暖啊嘛。 係啦，咁你話喂多咗一個暖包喎，屋企仲有多剩喎，咁你 feel 到第時嚟緊哇，踏入三月，踏入四月。应该都唔会冻噶啦，咁样啊，用多个暖包咁样黏喺边咧？其实咧就系黏喺咧颈后边嗰个位置，即系你背肌嗰个位置嘅中间，嘅中间，咁咧又会咧相对暖一啲。如果咧你今日出街嘅时候觉得超冻咧，将个暖包黏喺呢两个位置咧，其实咧应该都帮到手，令到你嘅体温咧都会上升少少啦。不过最紧要都系注意保暖同埋着衫。你唔能够着一件 T 恤，跟住就话喂电台话咧黏两个暖包就 OK 啦咁样，咁你一件外衣都唔着，一件褛都唔着，或者一件嗰啲羽绒又好防风衣嗰啲，咁你都要整翻件啦。都系啦，头先听新闻姐姐都有讲啊，话喂如果咧天气冻嘅话咧，就未必系直接会有呢个肺炎嘅影响，但系你天气冻啦，咁如果你病咗。 又有流感 嗰啲啦，咁你有流感就要去睇医院啦，去睇医生啦。咁你总之成条路咧就一脉相承咧，咁就感染嘅几率咧又上升咗好多。所以咧呢两三日咧就好好地咁样注意保暖。如果咧你系要留喺屋企home office 嘅话咧，咁恭喜你，咁可以少啲感染嘅机会。第二就系咧。真係即係喺屋企點都會暖啲嘅，好過出街咁樣咯。咁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啦， 突破盲腸啦、即係如果個暖包係冇得貼嘅， 係啊， 咪袋喺個袋嗰度， 袋喺嗰度， 暖住隻手咪得咯，係咪？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电话就拨通咗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又话 ，Didi 喺电话侧边，早晨啊 ，Didi，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唔知道点样呢？ 今朝早都系啦，大致咧都系畅顺嘅。咁但系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啊，就喺大围嘅积运街啦，有水管更换工程啦。咁所有长度超过八米嘅车咧，不能够由沙田岭道、下城门道同埋营运里之间嘅回旋处咧，左转翻入去积运街嘅。讲完， 哇，今日真系相对再短啲，即系除咗水管更换工程之外咧，其他都真系暂时都路畅通啊，好畅顺啊，系咪啊 ，Didi？ 是啊，因为而家仲系学校放紧假啦，同埋可能好多人 home office 啊，所以路面真系少咗好多车 嘅。系啊，咁啊，但系都唔好掉以轻心啊吓，驾驶人士唔好以为喂条路冇车啊，飞快啲啦咁样，咁啊都见到好多执法人员近排都巡逻得又密翻啲啊，礼拜六日。可能驾驶出去街嘅时候，哦，都大规模有啲抄牌嘅行动，咁所以大家都小心啦。 唔可以系啦，唔可以违例泊车啦，当然。 系啊，我都见到咧，即系譬如一啲违例泊车嘅票控啦，多咗啦，即系俗称牛肝啊，多咗啦。其次咧，就系嗰啲叫做速度侦测咧，好似都密咗啊，个感觉上。所以揸車嘅朋友係啦，即係安全駕駛又好緊要嘅。咁啊，唔好因為即係突然間條路直咗，諗住俾多兩滴油啊嚇。咁啊，即係周圍都係執法人員，大家留意住啦。好，唔該曬 Didi， 今日朝頭早嘅交通情況，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就要問一下 Barbie 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好。 係，係咪飆雪條啦嚟噶？ 係啊，我其實依家係陣陣地咁樣喺度等緊好天氣嘅。 係， 因為咧今日真係相當地凍嘅， 寒冷啦、寒冷天氣警告都出咗 啊，好凍啊！咁同埋咧雖然自己明顯都真係著多咗衫嘅，咁但係咧出到街咧，即係無論你點樣保暖咧，拉到密曬都好咧，嗰陣迎面吹過嚟嘅風咧係真係凍嘅。咁所以咧就頭先咧即係經歷咗一段路啦，喺室外咧吹完一輪之後咧。其实而家都仲系有少少震震地，我觉得我有少少声震。 买翻杯热朱古力咯，嚟而家即刻。 可能我要去搵个地方，真系买啲暖暖地嘅嘢拿住先。咁因为咧，其实咧，我发觉原来咧，即系香港人着得几多衫咧，或者系即系好似头先欧地讲话，黐暖包都好咧。即系因为当你一大风咧，你就算个身几热咧，你吹出嚟嗰啲位置咧，其实你都系会冻噶。 系啊。 咁同埋咧。是啊，同埋因为今日呢暂时呢个天是光嘅，嗱头先早多五分钟呢至十分钟呢我企喺度嘅时候呢其实都仲未系天光嘅。咁呢一个天就光咗好多啦，咁但係就仲未见到有太阳晒住。咁所以呢其实呢依家睇咁呢出面嘅气温呢系真系纯粹系冻，就冇乜嗰种和暖嘅感觉嘅。咁希望晏啲出咗太阳会舒服啲啦。咁大风啦，咁天气都靓嘅个天空，即系冇乜云啦，虽然未见到太阳，但系冇乜云嘅。咁同埋就有啲风吹过嚟。 咁算唔算系蓝天啊？冇乜云。 算啦，算系蓝天嚟噶，系啊。不过嗰个蓝色就唔系大家幻想嗰啲好靓嘅 sky blue 咯，而系啲即系暗暗地嘅淡蓝色啦。 哦，淡蓝色 ，OK。 系啦，所以今日讲嚟讲去都系嗰样嘢啦，冻啦，所以大家就记得着够衫啦，保暖啦，同埋咧可以的话咧，我头先见到有啲人咧系有个方法应该 work 嘅，系行快啲咯。 哦，系喎。 系啊，真系个你行快啲嘅时候咧，即系一来可能系自然反应咧，会真系好冻，所以你行快啲啦。二来咧，如果你个步伐快啲咧，我相信嗰个运动量大啲咧，个人系会暖啲嘅。 唉，咁得啦，咁你可以悭翻钱，唔好买嗰啲热朱古力噶。 系啊，我而家谂住行快啲，一支箭咁样行去搭车。 系啦，直头咧，如果行都唔够暖咧，你可以跑步 ，Barbie。 我惊吓亲身边啲人， 唔会嘅，你扮赶时间咪得咯，系咪？ 好啊，好啊， 唔该晒你啊，我转头见啦吓。好，咁啊，天气方面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啊，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渐转天晴干燥，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1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啊吹呢个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亦都系寒冷，本周后期气温就慢慢逐渐回升啦。而家室外气温系十度，相对湿度61%，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咧就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嚟到咧就系早上嘅7:17啦，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同埋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 Andy 何安达啦。早晨 ，Andy。 系早晨啊 ，Barbie。 近排咧都真系越嚟越多咧啲关于美国大选嘅新闻啦。咁啊，其中咧即系当然啲参选人啊特别瞩目啦。 系啊，嗱，如果计共和党嚟计咧，特朗普竞选连任即系冇乜悬念噶啦。咁所以大家个焦点咧就摆喺。民主党那里咁佢哋个即係啲初选呢就差唔多入直路啦，可以咁讲。咁就有一个另外即係已经係第唔止係第一次㗎啦，有一个啲候选人之间嘅辩论呢又嚟緊啦。咁就喺 即幾日之後就到㗎啦。咁已經係可以知道參加呢個辯論嘅候選人呢，其實已經有五個啦。咁大家個焦點呢就擺咗喺彭博，即係紐約市市長呢做咗13年，會唔會佢都可以入到圍呢？咁而家彭博呢就係好努力㗎。佢嗰個競選呢就係、雖然嚟得遲啲，但係個走勢好凌厲。簡單啲講呢，佢個競選個策略呢就係用錢砌出嚟㗎。 點解咁講啊？ 點解咁講啊？過去嗰兩個禮拜裏面呢，平均嚟計呢，佢一日用喺競選廣告嗰度呢，就係100万。 是 美金喎，重要，而是每一日喎，而不是整个竞选喎。 咁多嘅钱系攞嚟做咩咧？卖广告？ 卖广告，开头佢就集中系卖电视广告嘅。咁呢一轮咧，佢就可能系想针对啲后生仔嘅，就去咗 Instagram 嗰度。咁就好多，佢个做法咧就系直接系用钱咧，就揾一啲所谓网红啦。然之后咧就喺呢啲网红嘅 Instagram 里边咧就好得意嘅，佢有啲直情話：，你可唔可以同我賣個廣告啊？咁樣就將個對話寫出嚟，就有啲笑自己咁樣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擺咗幾嚿啲肉丸啊，肉丸。你知道美國人中意食噶嘛？咁然之後就其中一個咧就有佢個樣喺裏邊係融合咗喺其中一個。一粒肉丸嗰度， 即系要细心啲睇嘅时候，先见到个肉丸上面嗰个有啲纹喺度，原来有个人样嘅、 就系佢嚟噶啦。咁又试过即系话你可唔可以同我卖广告？对方又唔好啦，即系你嗰啲即系似乎你勾地后生仔唔中意睇嘅，咁冇所谓嘅。佢系你笑我冇所谓，但系佢个方法咧就系、用翻。所謂社交媒體的語言咧，文化啦，係咁樣笑自己，佢就一路咁樣做啦，就我諗只有佢可以做到嘅嘢，因為彭博咧就如果全世界排名咧，佢係第十二個係最有錢嘅人嚟嘅， 即係佢足夠嘅財力啦。 足夠有餘，大家估佢咧有嘅身家咧係610万亿美金啦，呢、這個當然係用。咁佢淨係捐錢啊，即係用喺捐錢俾第啲，譬如話係選國會議員嘅時候啦，又或者係做慈善用途咧。佢係大家估佢用咗佢自己身家咧係5%到啦，定係舊年嚟嘅，2019年咧，就用咗33亿。呢、這個又係美金啦， 係好犀利啊！咁但係都通常有足夠嘅底勢，同埋即係覺得自己會一路可以揾到呢個錢翻嚟，先至會使得咁豪啦。 係啊，嗱，咁佢用錢去選舉咧，係同我哋香港唔同嘅，即係我哋啲選舉咧，就譬如你選區議員、選立法會議員，甚至選特首咧，都限住你個。競選經費個上限咁樣，美國呢個總統選舉咧，就嗰個規限唔係限你使幾多錢，而係限你點樣揾啲錢翻嚟。 哦，即係嗰個揾錢，即係可唔可以係自己嘅身家咧，或者會唔會係其他人去 sponsor 咧？咁即係呢啲就有限制嘅。 係啦，就比較複雜嘅。咁譬如話係要個別人嘅捐錢啦。咁如果一個人有名有姓嘅，即係芭比，你捐俾我參選，咁你最多可以咧捐100万俾我啫，美金。如果你匿名捐咧，最多就50蚊嘅啫。咁但係咧，如果個候選人，即係如果我自己好有錢啊，我就用幾多錢去支持自己選舉都冇問題嘅。 咁我都唔知叫做公平定叫做唔公平。 呢度喺共和黨裏面其實一個好大嘅辯論嚟嘅，因為我哋仲係講咧，就嚟喺內華達州咧，就嚟有一個有一個電視辯論啦。咁呢個電視辯論咧，其中以前啊，即係再早啲嘅要求咧，就係你要係有翻成20几万个咧，呢啲係個別人嘅捐錢俾你，先至有資格係企喺個台上高。呢個其中個條件咧。咁、那個理念咧就係話啊，你都要喺個社會上高咧，個群眾啊。一个基层个群众有翻咁多人捐钱俾你，证明你真系有咁嘅支持，先至企得上个台嗰度。 系 咁、但系嚟紧呢一次嗰个辩论咧，就唔同咗啦。佢改咗规则啊，就系、只要即系冇咗话要 要廿幾萬個人捐錢俾你先至得呢一樣。 係 就只要你咧喺其中一個條件啦，就喺啲州份裏邊咧，就連續四次或者全國嘅民意調查咧，係超過10%就得啦。 嗯， 而家彭博咧就係啱啱企咗個邊嗰度。 哎哟， 佢已經有三次嘅民意調查咧，係去到係10%啦。 嗯， 即係佢多一個就可以得啦。 係。 咁截止日期咧就2月18日。 係。 就喺個辯論之前正正，咁所以而家大家都。其实觉得改规则咧，都系为咗佢嚟改噶啦。 其实都真系要随住时代嗰个变迁同埋进步去即系更改一下呢一啲嘅条件嘅。咁虽然个感觉上就话，如果有人肯捐钱俾你嘅时候咧，就代表住嗰一种好实质嘅支持啦，包括埋嗰个金钱上啦，并且系即系嗰个支持亦都系希望赋予到你咧，系做到佢哋心目中想做嗰个嘅位置岗位啦。咁但系到底而家咁样改咗咧，系唔系真系就会反映得到咧？即系会唔会系唔使付出嗰个嘅钱啊，嗰种嘅支持系来得更加容易咧吓。 咁你揾到呢笔自己咁嘅身家咧，就第二个古仔嚟噶啦。当年咧，或者数翻转头咧，特朗普咧就都系一个有钱人啦。 系 咁，佢喺总统竞选嘅时候咧，就佢自己都用咗系7000万嘅美金。 系。 7000万嘅美金咧，但系七千万美金佢自己落银袋啦，只不过系占佢成个竞选嘅1%啫。但系彭博今次就唔同啦，即系佢基本上到而家为止咧，100%咧都系用佢自己，即系自己个银包里面谂出嚟嘅。 咁 讲到特朗普咧，其实今次佢帮咗彭博唔少嘅，即系因为佢呢轮咧可能系彭博啲廣告勁得滯啊！我哋講緊奧斯卡頒獎典禮咧，即係收睇電視做呢個頒獎禮嘅人咧，係講緊2400万到啦。但係彭博正話我哋講佢話喺 Instagram 裏邊 嗰啲廣告， 係啊，都用咗6000万啦。係咪我嘅意思即係話佢係接觸咗6000万個即係睇 Instagram 嘅人咧，即係比起睇奧斯卡嘅。觀眾咧 仲多 哦！特朗普點樣幫到佢咧？就係喺佢一路咁樣彭博賣廣告嘅時候咧，覺得哇呢、這個人個勢頭都幾勁，我估佢。咁佢就喺個霍士嗰啲新聞訪問裏邊啦，呢、這個佢御用嘅電視台嚟噶啦，就俾個主持人問到佢咧啊，你對彭博嘅睇法係點樣咧？佢用英文答咧就very little， very little 系咩意思咧？即系对得认识好少啊，定还是系即系讲紧对方嘅某一啲个人嘅强项系 very little 咧吓？ 唔系啊，系笑佢个人矮啊！ 哎哟，竟然系咁啊！ 系啊，佢跟住讲咧就再讲落咧就系、是、我谂佢即系 little 呢个字可以细啦，可以少啦，做嘅嘢唔多啦，咁样啦。佢再解释落去咧就系话佢想去辩论嘅时候咧。是要求要企在一个箱上高去见到自己的。然后就说哦咁冇乜问题嘅，矮都唔系矮都唔系都唔系错嚟嘅咁样。 是啊，矮仔多计嘅可能。 即系笑佢矮。咁但系彭博都唔系即系都唔系任你虾嘅。 唔通有反击。 有佢嗰个反击都好过瘾嘅，即系好针对翻特朗普嘅。佢就出咗个声明咧，就系话呢个总统成日都讲大话噶啦。即系佢一个病态嘅说谎者。 系。 佢就乜嘢都讲大话嘅。佢啲头发系假嘅。 哦。 即系佢讲自己个体重系假嘅，即系大家都睇到你系黐肥噶啦。咁跟住咧就話，連佢塊面上高咧，好似俾曬陽太曬到出嚟好健康嘅膚色咧，都係噴上去嘅。 哎呦！ 咁即係美國總統選舉咧，其實就已經可唔可以話淪落咧？ 變成咗一個咁樣層次嘅反擊啊！ 即係我哋覺得話一個候選人嗰、那個仲係美國總統候選人，即係選咗出嚟全世界最有權力嘅人咧，應該嗰、那個。嗰、那個品格啦，係嘛？操守應該高啲嘅，唔應該咁樣笑對方嘅。 係咯， 笑對方，但正正就係咁樣啦。另一個特點咧就係、是你咪你總之我有錢。 喂，但係我就覺得咧，如果係限於呢一個層次嘅交流同埋嘲笑咧，其實啦，大家喺自己嘅 Twitter 嗰度咧發下文咪得咯，使乜使咁多錢宣傳啫？ 所以特朗普呢而家可能就有呢個優勢啦，佢做咗總統之後呢，喺 Twitter 啦即係推文啦，即係上高佢嘅追隨者呢已經係超過咗6000万㗎啦，即係所以佢都唔好介意你紐約時報點樣寫我，華盛頓郵報點樣寫我，CNN 點樣講，佢自己要講嘅嘢呢即係出一個 Twitter 咧，理論上已經有6000万個人咧係跟緊佢。 係啊，點止啊，仲影響咗好多經濟嘅嘢添。 嗱，咁除咗呢啲個民主黨嚟緊嘅辯論之外咧，其實即係仲有一個日子咧，即係大家可以特別留意住啊，就係3月3日啊。嗰個咧就係佢哋叫做 Super Tuesday 啦。就當即係到嗰時咧，其實好多個州份咧都會決定派邊個人出嚟做候選人噶啦。係。咁到時就。基本上大家知道哪一個是特朗普的對手， 是的。好啦，我們拭目以待，又去到下一次的時候，我們又再看看一些相關的熱話。今早麻煩 Andy， 好，拜拜。 晨光大學， 麻煩 Andy， 麻煩 Barbie， 看看今天早上的射擊練習的通告先。今天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都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而家室外气温都系继续喺10度，咁啊，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仲有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生效噶。先睇睇7点半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的病例超过1700人，累计全国确诊病例超过74000宗。湖北省卫健委公布新型肺炎死亡病例在过去一日有超过100人死亡，死亡个案增加至1696宗，累计确诊超过58000宗。当局话，政府物流服务处现时的口罩库存大约有1200万个，加上各部门的存货和惩教处的产量，只是足够应付大约2个月的需求。又特别指出，警队获派发口罩符合准则。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就传媒查询分发防疫装备的准则作出回应，说各部门已经加大力度减省口罩的需求，总用量控制在大约每个月800万个的水平，绝大部分用在与防疫抗疫有关的工作，包括卫生署医护和港口卫生人员，以及其他部门的必要和紧急工作。发言人话，警务人员一直同其他政府部门企喺最前线共同抗疫，重申物流处会严守准则。一批原本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美国籍旅客缩短船上14日的检疫期离开，乘搭美国政府的包机回国。这一批美国旅客返抵之后将会被送往军方设施进行另一次14日的检疫期，确保没有感染新型肺炎。美国政府亦都容许钻石公主号上的旅客留在船上完成14日检疫期。美国派往日本的包机星期日晚抵达东京羽田机场，钻石公主号上大约有380名美国籍的旅客。日本防卫省说，估计其中300名的美国旅客可以获准离船，乘搭专车前往羽田机场登上美国包机。角逐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资格的前纽约市长彭博据报会邀请前国务卿希拉里出任竞选拍档。彭博竞选团队并没有回应有关报道，强调现阶段专注初选和政见辩论，并没有计划回应副总统人选的传言。希拉里曾经公开说，暂时未有计划出马竞选总统，但未有表态会不会出任其他人的竞选拍档。 美国民主党初选最新民调显示，彭博同埋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领先其他对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寒冷，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系正常噶。咁喺路面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北角咧有水务工程噶，所有车身长度超过5米嘅车辆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入去健康东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疯狂、紧张，勇闯神秘国度，窥探传统部族，惊险练场。 客气咩？想认识原始部族的真实一面，看全新电视节目《非常部族》啦！ 得奖纪录片制作团队深入非洲刚果热带雨林，同与世隔绝的班加拉部族一起生活5个月，近距离观察难得一见的传统习俗与种种时代挑战。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出边啦，好鬼冻啊，得10度嘅咋吓，咁啊又干啦，又冻啦，又大风啦， 系啊，真系好大风 啊！突然之间都变得几 天 气 变化几大啊嘛， 系哦。 其實禮拜六日咧，大家諗 之前又落雨啦，落大雨咧，記唔記得？ 好大雨啦！ 再之前好大霧，記唔記得？ 係啊， 而家好凍， 係所以經歷曬啦。啊，近呢幾日啊，又要大霧嘅，你要有大霧啦，要好凍嘅， 有好凍啦， 大風嘅有啦，大雨有啦。咁啊，本周中期都有個晴天啦，應該係咪啊？ 由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乾燥。未来一两日都几好啊！ 咁啊， 朝早冻啲啫。 呢一刻唔好唔紧要，做人最紧要有盼望啊！今日国际新视野咧，带大家去边度？去印度。印度咧，啲揸车嘅朋友咧，原来有一个迷信嘅、哦。 嗯。 咁啊，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地方嘅自己驾驶者嗰啲迷信啦。譬如 日本人咧就中意有個駕駛嗰個符咒咧，就擺喺車頭咁樣嘅。 香港都有。 呢、這個但係都係跟日本嘅，即係日本就好明顯係因為佢有啲 唔係啊！我見好多嗰啲咩 有 的士大哥嗰啲都係可能唔知車公廟定唔知咩廟咁搬翻嚟噶嘛。 但係日本嗰啲就好似統一啲啊，因為佢都係嗰、那個叫做幸運符咁樣，即係有少少刺繡咁樣啦，即係靚靚咁樣。我有陣時上到啲日本車都，真係好多都有嘅喎。咁當然你話香港都有，咁香港最多咁你唔同信仰都有噶嘛。 啊、 即係你除咗有佛珠，又有即係黃大仙，有其他唔同宗教咁十字架咩都有啦。咁、樣各色其色啦，其實都係想保個平安咁樣啦。咁但係印度嘅駕駛者咧，仲有另一個迷信咧，就除咗平安之外咧，就係、是、覺得咧享安啊，就能夠令到咧。红绿灯咧变得快一啲啊， 唔系啊， 即系转灯转得快啲，系啊，所以咧，如果你去到 冇科学根据喎呢啲， 系 呢、這个真系讲科学啦， 系啦、 啊，咁你某啲灯咧，嗱啲灯信号咧，其实会按照住唔同时间啦， 系， 咁佢有个程式啦， 嗯， 然后咧喺唔同时段咧，佢可能编排嗰、那个红绿灯嗰个时间咧，嗰、 嗯 那个等个时候咧系不一样嘅， 系啊， 好啦，有啲嘅红绿灯咧就可能比较上系智慧型，啲咩叫智慧型咧？ 系。 就係、是、佢某，譬如佢紅燈停咗喺度啦，但係你唔停到某一個嘅線嗰度嘅話咧、 嗯， 其實佢嗰盞燈咧係永遠都係紅燈，咁佢就方便其他嗰兩條繁忙啲嘅路咧就長期綠燈嘅。 嗱、呢個就牽涉少少人工智能啊，或者 AI 嘅應用，其實嚟緊都會用得多啲㗎啦。你繁忙咪轉燈轉得快啲咯。 你有冇試過等呢啲燈？我試過有一次日本咧，真係啊。 有。 咁我就諗住，算啦，唔好逼得咁埋啦嗰條線啦。我自己睇漏咗，佢隔篱原来有个牌咧日文嘅，佢写住就系话呢盏灯咧就系佢接唔知咩 sensor 灯嗰啲嚟。 如果你逼得唔埋嘅话咧，佢就 sense 到你架车，跟住佢就长期都唔俾你过。 系啦，跟住我咧就奇怪啊，点解盏灯等咁耐？咁我自己冇留意啦，咁始终去旅行挂住倾偈嘛。跟住后边咧好好人，有个日本嘅伯伯咧， 算埋先， 佢真系行过嚟，佢敲我窗，佢同我 讲，迟啲咧， 算埋先，我又问佢咩事啊？佢話呢盞燈咧係 sensor 嚟嘅，我望望，係、我冇睇到嗰、那個，我同佢講我冇睇唔到嗰個牌， 哦、 就同佢講唔好意思。 係係， 跟住佢都笑笑話唔緊要唔緊要，而家褪翻上前啦，即係佢唔會咧，好似就係惡你啦， 或者 後面怪你啦， 瘋狂逼你啦。 香港咧， 嗯， 即係我雖然香港人都要講、嗯，一定係俾人逼咗， 係 仲係瘋狂咁逼嘅， 嗯， 係啦，因為我有陣時嗰盞燈咧，紅燈轉黃燈， 係 轉綠燈。个绿灯都冇一秒钟，转咗都冇一秒钟，我未开车啫、 嗯， 我已经俾人逼。 系啊，咁都明白嘅，香港人揸车都系燥底噶啦。不过香港人揸车咧嘅技术，我都觉得系超级高超嘅，因为你有时见好多街明明系得两条行车线啦，有三架车可以喺过程入边发生。即系两架车都停咗喺路边啦，但中间有一架车可以经过。 喺香港揸最， 仲要嗰架车系大货车。 你知唔知？ 咁其实得两条行车线嘅。 我成日觉得揸最好就喺巴士司机。 系啊系啊，即 系无论单程定双程，你咁长一架车， 嗯， 香港啲路咁鬼窄， 系啊，高手嚟 噶，都转到弯， 系啊，高手在民间。讲翻呢个印度啊，享安嘅迷信先啦。咁佢哋真系 believe 一样嘢就系咧，只要你咧劲揿个 bip bip 咧，就可以令到啊。红绿灯咧就变快咁样，令到咧繁忙嘅路口咧更加嘈啊！印度嘅第二大城市 咧，似大笨象叫啊，因为 唔系，佢哋单纯真系咁样觉得啊。第二大嘅城市啊，孟买咧就出咗一款咧最新嘅红绿灯咧，就以声量啊就去检测啦噪音，咁咧噪音超过一定数字咧，红灯咧就会特登再加长，佢就。即系用呢个方法， 我明啊， 佢话你听啊， 我都忍唔住笑，我都系谂住你要讲咧，就话边个嘈嘅话咧， 系 啊，你班友仔咁鬼嘈，吓、俾你行先， 唔系啊，你越嘈佢就越耐啊，所以咧呢、這个咁嘅方法咧，令到咧孟买咧喺三四个月之内咧享安嘅次数咧减少咗极多， 喂，要赞呢、這个， 系啊，减少咗极多， 呢、這个德政嚟 嘅，系啊，因为当呢个信息咧传到俾咁多位咧印度或者孟买嘅驾驶者嘅时候咧。喂，其實你越逼咧，就佢再鬥氣啲，再叫做耐啲，先可以過到呢盞燈。哇！大家咧正過圖書館啊，真係可以話呢一款咧，孟買市入邊咧幾個重要嘅交通樞紐嘅燈位咧，就測試之中啦。內置咧有大型嘅顯示屏嘅，顯示屏咧當 就係顯示個噪音嗰啲分貝啊。咁、如果個噪音分貝咧唔高嘅話咧，咁咧紅綠燈咧就會進入一個倒數嘅時間啦。 嚇、 啊！咁如果你個分貝咧 keep 住係高嘅話咧， 佢個原本 count 緊 down 嘅， 係啦係啦， 即係原本十九八七六五，佢就十十一十二十三係咁去。 唔係，佢停咗喺五嗰度， 停咗喺度， 停咗喺五嗰度都夠煩啦。 加啊，叫佢加啊， 係啦， 加到個 AI 出嚟， 係啦， 由五慢慢上翻上去。 大家可以喺網絡上面揾呢個 咧，越睇越驚啊！講揸車嗰啲啊， 係啊，咁大家。可以喺網絡上面揾呢個短片嚟睇啦，咁打翻盲碼就係 MUMBAI， 跟住打翻紅綠燈嘅英文啦，咁喺介紹嘅影片入面啦，紅綠燈嘅倒數咧，就會睇到佢啊，除咗停之外咧，喂，原來咧仲會加喎，好似小白咁樣。 嗱，因為點解我諗到一樣嘢咧？如果停喺度咧，大家 即加加啊，會加加，停都唔緊要， 停喺度咧，大家就會覺得啊五，係、咁大家會覺得佢唔跳咧，就會諗啦，佢係唔係壞咧？咁如果見到啲佢唔知壞唔壞，咁我就梗係行啦，係咪先？你知有陣時啲駕駛者嘅心態，即係患得患失嘅心態。好啦，咁但係如果佢由五跳翻上六七八咁，哇！啲人就知道第一佢唔係壞， 係 我哋呢邊嘈， 我哋曳咯。 係啦， 咁啊， 咁呢個真係得證喎、 啊， 呢、這個。 係同埋咧，根據資料顯示咧，咁啊，全球嘅交通入邊咧，印度嘅孟買咧，全球第四啊。塞車問題最嚴重的城市嚟嘅，咁啊，2019年咧，當地嘅民眾咧，全年啊就要用咗幾耐嘅時間塞車？你估下佢哋 用2019年 係啦， 每個人用咗幾多時間塞車？ 係啦係啦，用日計嘅， 用日計， 用日計嘅，即係儲埋一齊已經夠一日啦。 以前我喺耶加達都感受到塞車 嘅，用日計嘅， 我每一日咧大概都可能會隨時塞兩個鐘啦， 係 咪先？你咁樣計嘅話。都塞成兩個星期 嘅 喎、 哦，咁好咁誇張嘅，係啊！當地嘅民眾咧，全年啊平均咧就喺路面上面塞咗咧八日， 八 七小時，八日十七小時， 都成個星期、哦， 你接近九日啦， 係咯， 哇！咁你一年365日啦，咁你減翻九日係咪先？ 係啊， 咁你哇，即係個生產力都喺度啊！有啲朋友九日可以去一個旅行，去歐遊。 佢哋啲民間智慧咧，就會有時放咗喺邊度咧，就塞車嘅時候可以做啲乜嘢啦？ 可以做啲咩？除咗享安之外，係咪？ 係啦， 真係唔知道啊！ 鼓勵啦，好多嘢所以 係咁，但係即係你作為香港嚟計咧，雖然近排咧就路路暢通啊 ，home office 啦，咁啊，好多朋友都留喺屋企工作，所以路面上面都少咗車咁，但係。都是那句啦，大家守法忍讓啦，不要博大霧啦，趁住呢啲時間嘅時候就湧出嚟，跟住就同你講，哎，唔緊要嘅，冇人嘅咁樣，千祈唔好咁樣啊。 嗯。 盛载着我所有幻想与寄望，人海中拼命呼喊，有谁会听听？好梦找到指引，全忘里同命，落魄的心。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同大家讲翻头先嗰只歌先，系啊，作品嚟自咧《旅行已有》嘅路径啊，咁啊，有阵时都系啊，揸车嘅时候咧，听一啲咧平静嘅音乐咧，可以令到自己咧都心情冇咁紧张啦。 手车慢啲又冇咁容易俾人票控啦。 系啊，同埋你即系叫做唔好嘈喧巴闭啊嘛，即系心境平静一啲。不过咧， 最紧要安全啦。 啊，有啲时候咧就值得欢呼，值得尖叫啊，值得咧哇一声嘅。讲紧琴日咧。就係進行緊呢個明星賽嘅入樽賽啦，咁啊2020年嘅入樽賽啊，咁啊贏咗嗰個咧就係大力宗師 Junior 啊，咁啊但係咧佢嘅入樽咧就有好多嘅非議嘅聲音啦，因為咧另一位啊有份參加咧入樽賽嘅球員啊 A Gordon 咧，咁啊哇真係有一下咧超勁嘅，唔止360度入樽啊，單手咁樣捆住入去入樽啊，轉個頭咧我開翻俾小白睇。哇，超级流畅啦、啊，真系好似我哋个同事个名咁样啊吓！咁啊，今次咧可以话 A Gordon 咧失落咗入樽王啊，令到佢彻底失望啊！而且咧喺入樽赛之后嘅记者招待会咧，佢亦都有同传媒讲咧，就唔会再参加入樽赛啦咁样。咁当然啦，入边咧都有好多啊唔同嘅叫做非议嘅声音啦，当中啊矛头咧直指有份啊担任评判嘅。D-Ray 啊吓，咁啊话佢咧偏帮啊，同样系效力热火队嘅宗师啦，咁啊裁判之一嘅其他嘅歌手朋友啊，以及其他嘅评判咧都话啊，即系以为会赛和嘅，但系就冇人知道究竟点解会系咁咁样咯，咁所以咧。A Gordon 咧就真系饮恨咗啊！不过又要用翻咧作词人 Wyman 嘅名言啦，就系、是、咧啊，如果呢个世界咧啊，你攞咗冠军啊，人哋咧觉得你唔值得攞嘅话咧，咁你都系算罢啦。但系咧，如果你系攞亚军咧，全世界都瞪你不值嘅话咧，你已经成功啦咁样啊吓咁啊！我自己都觉得 A Garden 咧系应该攞到今次入樽赛嘅，不过唉冇计啦咁样，唔紧要咁啊喺常规赛以至咧将啊魔术队啊带到入去季后赛嘅时候咧尽情咁样入樽啦，咁啊转个角度咧睇埋啊。高比拜仁嘅追悼会啦，就喺今个月嘅24号举行啊！咁你一定会话，喂，点解咧？Kobe 离开咗我哋咁耐啦，咁点解咁耐先做追悼会嘅？因为要用翻24，即系佢嘅经典球衣啊！吓，咁喺湖人嘅主场 Staples Center 嗰度进行啦。所有咧希望出席追悼会嘅球迷咧，必须啊预先登记同埋买飞嘅。门票嘅价值咧就每张咧$24到$224不等啊！同樣地，即係呢啲24就全部都係 salute to Kobe 啦咁樣啊。美國嘅傳媒報道啦，網上登記啦嘅時間咧就星期五上午11点展開，24小时之內咧已經有超過咧90000人咧就作出登記啊，咁啊唔算好多啊，因為點解咧？你睇翻香港搶口罩咁樣，短短15分钟，可能有啲網站已經有1,400,000人一齊搶緊個口罩，所以呢個就為之誇張少少啦。咁啊，今晚咧繼續都有英超，車仔就對曼聯啦。咁啊，呢個都係重頭大戰嚟嘅。過去27届咧，英超佔咗2/3嘅冠軍啊，都係由紅魔啦同埋藍戰士咧贏得嘅。但係今季咧兩隊咧都有少少強差人意啊嚇，咁所以呢一場比賽咧會決定到前四啦、前六嘅，咁都系一场重要嘅比赛嚟嘅。特别系佢哋喜欢佢哋嘅球迷啦，咁球迷支持球队嘅心咧，就绝对冇减弱到嘅。虽然啊，佢哋嘅成绩咧就相对弱少少，不过啦，即系强弱咧就系一个相对嚟嘅。讲紧咧太强嘅红军咧，小胜诺域治啊吓，咁啊疯狂咁样抛嚟第二位25分咁啊。红军利物浦争5场咧就可以赢到咧今届英超冠军咯，小白。 嗯，好啦，再睇埋咧就系星期日嘅英超赛事啊，由阿士东维拉主场咧就对热刺。咁啊，热刺即系周中嘅时间将会咧就喺欧联战线咧就迎战莱比锡啦。不过咧今次呢一场嘅比赛仍然咧派出强阵。新兵贝云即继续咧就系担任正选噶。咁啊，另外前线亦都有孙兴敏啦。阿里咧就系同埋卢卡斯姆拿咧就系负责咧就系攻坚，咁啊维拉方面派出咧就系3-4-3嘅阵式啊，咁啊前线更加派出咧就系加利树、艾加斯同埋咧就系新兵森马达，上半场早段都已经有入波噶啦，咁啊9分钟啊艾加斯右路传中，咁啊艾达维特啊，咁啊喺对方咧咁啊锋将啊森马达力压压底下咧，咁啊将个皮球咧就送咗入去自己嘅网入边，咁啊辗转之间咧，咁啊两队咧喺最后嘅时间都系咧比热刺啦，咁最后咧就系赢咗呢一队嘅波，咁啊3-2，咁啊攞到咧就系3分嘅，咁啊相信咧对佢哋嚟讲咧相当之重要啦。咁啊睇翻英超嘅排行榜啦，第一位当然咧就系利物浦啦，第二咧就系曼城啊，第一位利物浦啊76分嘅，第二位咧曼城啊51分。第三名咧就是李斯特城，第四咧就是车路士。嗱，热刺咧就喺第五噶。咁如果仲要上到前四咧，啱啱赢咗呢场3-2咧，对热刺嚟讲系相当之重要同埋关键，因为可以令到佢哋嘅排名暂时喺第五位噶。距离第四位嘅车路士只系争1分嘅啫，咁所以即系如果要咬上去咧，都唔系冇可能啊。相反啦，曼联同埋阿仙奴咧就分别啦排喺第9同埋第10，35同埋34分噶。咁到底会唔会有机会呢？咁希望佢哋都继续努力，咁我哋就希望佢哋打返啲好波啦。阿仙奴先至啱啱呢就赢咗4-0啦。咁而家最驚嘅英超球队相信呢都已经係要讲就係曼城啦，咁曼城呢就判咗啦，咁禁止呢就出战呢一个嘅欧洲赛。咁有德国媒体呢咁更加爆料啊，就话到啦，咁赞助费嘅问题啦，令到呢就係曼城今次呢就掀起咗呢好大嘅问题，好大嘅一个呢就前路嘅危机。咁到底班主定还是係球员啊，佢哋嘅前路会系点呢？曼城落难啦，皇马亦都睇准机会，希望呢就可以得到呢就史达灵有传啊。祖云达斯呢更加想叫走呢就哥迪奥拿添。咁到底咧会系点样咧？咁真系要留意翻呢啲嘅报道先至知啦。好啦，咁睇埋本港方面咯，本港方面都一样咧会有好成绩噶。除咗咧就系讲紧曹星如提前咧就去约旦备战拳赛嘅资格赛之外啦。咁另外余翠儿相隔19个月啦，再次攞到金牌，咁希望咧可以为香港人带嚟多啲开心嘅事情。 我哋当然更加希望咧，就系曹星如喺日大嗰度咧打好拳赛，争取到咧就系可以去东京奥运参加呢一个奥运，帮香港人打气争气，同埋亦都还佢自己一个心愿。作品系嚟自 Scandal 嘅阿米达古治啊，话鬼脚出边有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好多人咧都为咗奥运去到努力噶，咁我哋当然希望奥运能够如常举行啦。无论安倍定还是东京知事都话到会继续咧去举办奥运噶。呢个时间先听听8点钟嘅新闻简报啦。 北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寒冷，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1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仲系正常噶，香港去九龙正常啦，九龙入口就开始繁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车行到南过海都是比较车多，而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在果栏。另外荔枝角的长茂街由于有道路工程，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虽然俗语话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过吸毒并唔单止影响你一个人，你嘅家人都会受到牵连噶。同样嘅道理，一个怀孕中嘅妈妈吸毒，最受影响嘅当然就系佢肚里面嘅 B B 啦。 女性在怀孕期间吸毒，除了会增加生产风险，亦都可能对胎儿构成很多直接和不良的影响，包括令胎儿染上毒瘾，在出世的时候会有吊瘾的现象，体重过轻，神经系统受损，以及在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发展迟缓等等的情况。 如果妈妈在 BB 出世之后继续吸毒，亦都有好大机会出现疏忽照顾子女的情况，破坏亲子关系，影响孩子日后的社交能力。另外，若果妈妈将毒品随意摆在屋企的话，更加有可能令到幼童误服毒品，造成生命危险。 早前曾经就有一名两岁的女童被验出尿液含有冰毒，由于女童的父母有吸毒的习惯，警方经调查后怀疑女童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将他们拘捕。 为了令自己的仔女可以愉快和健康地成长，受毒品问题困扰的妈妈或者准妈妈应该尽快寻求协助，即是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发信息去到98186186，又或者打热线186186找专业社工帮手。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8:08，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因为近排好多朋友啊都在家工作啦，点样可以提升咧在家工作嘅工作效率咧，即系喺屋企咧就唔好好容懒咁样啊，或者咧啊好似喺屋企冇乜动力咁工作，点样先可以咧提高啊一啲 home office 嘅朋友嘅工作效率咧？ 行山， 第一 走去行山， 唔系系拣一张啦。你自己同公司辦公室嘅台咧個擺設係有啲近似嘅， 好難喎、啊！有陣時候你知屋企香港寸金尺土，下下都擺到公司個陣咩 ？OK， 嗱擺唔到呢一個唔緊要，嗱即係第一個做唔到啦，有八招噶嘛，咁八招入邊你做咗五招，你都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嘅。如果唔係咧，你廢喺屋企嘅真係，即係講話在家工作，其實咧公司都可能有啲嘢俾你做嘅。咁但係個工作效率就超低咯，即係可能本身兩日喺公司做得到嘅嘢啦，叫你翻屋企做咧，做十日都做唔到。點解咧？就係因為啊喺屋企又想煲啲水飲下，又喺張床嗰度啊，跟住又想煲下劇啊，開啲串流平台嚟睇啊咁樣。即係人咧，即係能夠做到自律係非常之好啦。但係普遍人咧都做唔到自律嘅。如果個個人都可以做得到自律嘅話咧，咁天下太平啦。 大家係。最低限度的自律咯， 系啊，即系如果唔系啊，你旧时个个僆仔啲操行分全部都攞 A 啦，咁点解有啲僆仔攞 C 啊？咁样我又唔自律咯，系咪先？好啦，嗱，讲第二样俾大家听啊，就系咧，点样提升咧喺 home office 嘅工作效率？就系咧，唔好着住睡衣办公，或者着一啲咧你屋企恒常着嘅衫，你应该着翻西装打翻呔，系真噶。点解唔得啊？点解唔得？你屋企有噶呢啲嘢？ 屋企有， 系、 啊、真系唔得咧。 唔系啊， 屋企自己咁样无啦打胎，自己喺度 home office。 但系咧，咁样先可以令到你咧进入翻一个作战嘅情绪，同埋即系翻工嘅状态。 太 tough 啦，我觉得要做到呢样嘢嘅人太 tough 啦。 但如果你长期都系喂，譬如你喺屋企就系着条波裤嘅，咁、上身就着件背心，即系依家冻啊唔得啦。 但除非咁样，除非咁样，我谂到啦。如果想大家都可以做到呢、這、一个喺屋企都打胎， 系 着晒官仔骨骨咁样去到上班咧， 系 我知道有啲公司咧，其實佢哋仍然咧係會用嗰啲叫做視像咧去到開會嘅。 係、 上半身着住， 係 咁起碼個人咧。做到一半啦，做到一半我當剔咗噶啦呢個。 咁你就當進入呢個工作狀態啦。 係啊。 咁同埋有啲小嘅動作都可以令到自己進入工作嘅狀態啊。譬如朝頭早咧，你就飲同一種嘅咖啡啦。第二咧就係咧你朝頭早翻到公司第一時間，譬如我見到你第一句會講咩啊，小白？ 早晨。 係早晨啊。咁同樣地，你就喺自己咧。即係嘅社交平台，你公司實有啲群組㗎啦，譬如二台有個 group 㗎嘛，咁譬如你在家工作，當香港電台第二台在家工作先啦，咁你咪喺個群組嗰度 早晨咁 六七條，係啊，咁多位二台嘅同事早晨，咁你淨係呢一句啊，就係呢一句咁有份量嘅嘢，你又俾你嘅老闆或者你嘅同事知道你哦，你起咗身做緊嘢喎咁樣，咁咧。 都可以賴住床講早晨， 可以，但是你可以即係叫做令到自己可以早啲入局咯，起碼唔係朝頭早啊，攤喺張牀嗰度。啊，揿下手机先，打下机先， 嗯， 啊，睇下今日啊 YouTube 有咩片先，啊，边度有得抢口罩先， 嗯， 咁你成日咧咁样就浑浑噩噩咁样用咗去咯，咁所以就仲有好多呢啲提升工作效率嘅方法嚟嘅，咁你当呃自己好氹自己好啦，咁啊呃呃氹氹就令到自己咧pick up 翻个工作效率同埋工作嘅情绪，如果唔系咧，你一抌懒咗个人咧。难搞啊！ 系啊， 我只能够讲， 好难搞啊！呢、這个真系 咁啊！希望大家都从住头先嗰啲小嘅方法咧，令到大家都系努力奋斗、积极向上啊！吓咁啊！除咗咧，即系 home office 嘅朋友要打气啦，咁当然都要睇实啊！啊，金股方面嘅情况啦，即系讲紧金价、股市啊、汇价咁啊，所以咧今日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有彭仔同埋温卓培咧，同我哋讲下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嚟到星期一，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响树嘅，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咁至于电话旁边咧，接通咗有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嘅，温卓培早晨。 早晨啊，彭仔。 系啦，今个礼拜咧就似乎都集中咧就睇下欧洲方面嘅发展嘅情况，系咪啊？先睇边样先咧？ 好啦，咁睇返呢就上个星期五呢，其实欧元区呢就公布咗佢哋嘅第四季，即係去年第四季嘅经济增长嘅数字啦。咁个数字嚟讲嘅话呢几令人失望下嘅，因为呢佢按季按年呢分别都只係得个 0.1% 同埋 0.9% 嘅增长，可以话相当之微弱嘅。咁最主要呢係因为呢喺嗰个季度嚟讲嘅话呢，区内第二呢同埋第三大经济体呢，法国呢同埋意大利呢，佢哋嘅经济呢都按年呢个增长呢係冇增长，係出现收缩嘅。咁按季咧就分別咧就收縮咧 0.1%， 喺法國收縮 0.1%， 意大利收縮 0.3%。咁呢個係對歐元區嘅經濟造成最大嘅拖累嘅原因嚟噶。咁但係嚟講嘅話咧，區內個經濟嘅數字咧雖然係差，咁但係當中嚟講嘅話咧，亦都有一啲嘅亮點嘅。咁例如咩咧？就係咧最值得留意嘅就係區內12月份嘅貿易嘅盈餘咧就大幅咧就增長到咧231亿欧罗噶，咁呢個相比2018年同期嘅貿易盈餘只係得個163亿欧罗咧，就明顯咧就增加唔少噶。咁同埋咧睇翻整個2019年嚟講嘅話咧，歐元區嘅累積嘅貿易嘅盈餘咧就高達2257亿美元噶，咁啊相較2018年嘅1946亿欧罗咧係增加咗成16% 噶。咁啊當海外嘅入口商要買歐洲貨嘅時候咧，咁佢哋一定係要用歐羅嚟支付嘅，咁啊歐元呢個咧係會令到咧就即係海外嘅市場咧會對歐羅咧會有較大嘅需求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可能咧會對個而家嘅弱勢嘅歐羅咧會帶嚟某程度嘅上嘅支持啦。咁而今朝亞洲市場我見到歐羅咧就報1.0839美元嘅。 咁正話阿温卓培你提到咧就講到佢哋喺區內嗰個十二月外貿盈餘就大幅增加啦，比對起2018年同期咧係多咗都好多下喎 嚇， 係啦，咁嗰個數字咧即係由之前係160几亿啊，咁變咗230几亿，有冇啲研究或者分析翻點解會即係喺邊度進帳而嚟嘅咧嚇？ 其實咧最重要嘅，我相信係個環球經濟其實去睇翻2018年咧都唔係咁理想嘅。咁但係佢哋個貿易都做得相當之好啦。咁冇講 讲到由边度嚟，咁但系咧就由呢度咧就反映咗一样嘢，就话咧就算个区内即系环球嘅经济差咧，其实咧市场咧对欧洲嘅经嘅货物咧，始终系有一定嘅需求。 嗯，好。咁另外咧，亦都睇翻喺瑞士方面啦。因为原来瑞士咧，即系嚟紧咧，都有一个即系想好似吓人哋话另类脱欧计划咁样吓，就系离开呢个神根区嘅公投啊，瑞士。 冇錯啦，其實咧，上個星期咧就同大家報道過噶啦，就話瑞士咧喺5月17號咧就會做一個公投，公投啲乜嘢嘢咧？就因為咧有好多過去咧有好多嘅歐洲嘅移民咧就去咗瑞士，咁咧就瑞士咧就唔想見到咁多外來人啦，咁所以咧佢咧就作出個公投，咁就喺5月17號咧就會舉行。咁咧其實瑞士咧就唔屬於歐盟嘅，咁但係咧瑞士同歐盟咧就有一個叫神根區嘅公約嘅，咁呢個咧就係容許咧就歐盟嘅即民眾咧可以自由咧係進出咧係瑞士嘅，咁而家咧佢就要公投咧就唔俾呢啲人咧就自由進出瑞士咁樣樣，咁當然咧如果佢真係唔俾嘅話咧，同歐盟嗰個關係即係一交惡咧，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咧會對瑞士嘅經濟係相當之不利啦。咁另一方面嚟講，越多人唔信任呢一個嘅歐盟呢一樣嘢呢一個概念嘅話咧，咁當然咧亦都會打擊歐盟咧，亦都會打擊呢個歐羅嘅匯。咁所以咧，瑞士呢個公投咧都被譽為咧係好重要要留意嘅一個因素嚟噶。咁但係咧，我哋根據而家瑞士當地嘅媒體咧最新嘅民調顯示咧，咁啊訪問咗11000個瑞士嘅當地嘅市民啦，咁咧就有58% 咧係反對反對通過呢一個方案嘅，即係得35% 咧係支持呢一個方案嘅啫。咁由於咧就太過懸殊嘅關係，有7% 係唔知道啦，唔知道投邊邊啦。咁就由於太過懸殊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就個公投咧通過個機會率咧相對會係相信會係相當之低嘅。咁有一樣嘢要明白嘅，因為呢個嘅調查咧係用咗11000人去做訪問啦。這個調查係比一般嘅調查多好多人嘅，因為你喺英國嗰陣時嗰啲公投咧講緊係2000-3000人嘅調查嘅啫。唔好忘記英國人比瑞士人多好多嘅，但系佢嘅調查嘅人數係少咁多嚟講嘅話咧，咁所以咧就 即係好準咯、 係啦，即係呢個會係相對係會準好多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亦都唔能夠掉以輕心啦，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個事態發展啦。 係咁瑞士呢一個嘅公投咧，要去到5月中先會發生啦嚇。咁另外咧就再遠啲嘅咧就德國嘅大選啦，因為咧會去到2021年嘅10月先至會係進行嘅，不過咧就住呢一方面咧，似乎都有一啲嘅一不穩定嘅因素喺度，係啲咩咧？ 其實咧德國嘅大選咧就要去到正如頭先彭仔你所講咧，2021年嘅10月份啦。咁但係咧而家我哋知道咧就被譽為德國總理默克爾嘅接班人咧卡倫鮑爾咧就已經係請辭咗基民盟嘅主席啦。咁而家市場驚咧就話基民盟個內部咧一旦咧係出現爭呢一個主席嘅位置嘅時候咧，會唔會出現分裂咧？如果出現分裂嘅時候，會唔會導致個而家個聯合政府會瓦解咧？咁呢個情況咧就係而家市場最擔心。咁如果一瓦解嘅時候咧，可能德國咧就唔係話要等到2021年10月先大選啦，可能咧就有機會提前大選啦。咁如果提前大選嘅話咧，而默克爾咧又話唔再做呢一個嘅主席嘅話咧，咁可能咧會令到咧個整個政治嘅形勢咧會變得唔穩定啊！唔好忘記德國咧係區內即係歐元區內嘅龍頭嚟噶，咁如果冇一個即係強嘅一個嘅領導人嚟講嘅話咧，可能會令到咧個整體嗰個歐洲咧就會群龍無首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大家最關心嘅地方啦。 哦，咁亦都可能直接就係影響埋呢個歐元嘅發展添啦。 冇錯啦， 係咁呢個亦都值得留意。咁嚟緊今個禮拜咧就禮拜尾嘅時間就會係咪開呢個 G20 嘅大會咧？ 冇錯啦，喺今個星期六、星期五、星期六啦，咁咧就會 G20 咧就中央銀行行長咧同埋各國嘅財商咧就會雲集咧喺沙特阿拉伯咧就開大會嘅。咁而家市場關心嘅就話歐元區同埋中國嘅財金嘅官員咧將點樣去睇法佢哋嘅經濟嘅前景？因為咧歐洲近期嗰啲經濟數字係麻麻地啦，咁所以大家都好關心啦。咁另外一方面嚟講，中國出現嘅疫情啦，咁大家亦都關心啦。咁所以大家就聽最主要係想聽咧就中國同埋歐元區。嘅經濟嘅狀況，咁另外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五咧就歐元區又好啦，英國又好啦，美國都好啦，都分別咧會有好多嘅領先嘅經濟數字會公布嘅，就係呢個二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咁呢個數字公布咗之後嚟講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更加能夠咧掌握咧歐美咧最新嘅經濟形勢啦。 咁亦都可能亦都留意埋呢個 G20 開會嘅時候啲領導人自己國與國之間會唔會借呢個機會咧又？進行一啲嘅會談啊，或者係見面嘅時候啊，又有啲咩偈傾到咧？可能都會影響嗰個嘅投資氣氛都未定嚇。咁啊，今朝早咧，再一次就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啦。咁啊，留待星期三嘅時間，咁啊再同你通話啦。多謝曬你， 拜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科高级督察潘乐信， 咁其实咧，我哋都明白咧，市民咧对口罩嘅需求同埋担忧啦。咁如果可以嘅话，咁当然最好就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唔得，市民係需要網上購買口罩嘅話咧，咁我哋亦呼籲咧市民咧係注意以下嘅幾點嘅。咁第一咧，首先就當然係幫襯一啲信譽良好嘅網店啦。咁如果係第一次幫襯嗰間網店嘅話咧，就應該咧首先了解嗰間網店嘅可信性，例如睇下佢以往嘅交易評價，睇下喺第二度會唔會有負評啊，睇下會唔會係喺網上新開啊，睇下有冇實體鋪啊等等嘅。咁如果係喺海外嘅網店交易啦，咁因為法制唔同啊，消費者嘅保障咧亦都會唔同，咁所以咧市民亦都要先明白唔同地區進行交易咧嘅風險。咁好啦，如果真係展開咗一個交易嘅話，對對方嘅身份咧係有所懷疑嘅時候咧，都應該立即停止所有交易，咁唔好彩俾人呃啦，保留翻咧所有咧同騙徒之間咧嘅對話記錄，因為咧呢啲 message 咧可能係到最後咧係一個。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有用嘅調查證據嚟嘅，都想同大家咧係分享咧係兩個案件嘅。騙徒咧係會喺唔同嘅社交媒體平台上邊咧係表示咧有口罩出售嘅，而當受害人表示有興趣嘅時候咧，咁雙方咧先會透過電話啦或者其他一啲常用嘅通訊軟件程式咧係去展開對話。咁而喺對話嘅期間咧，咁騙徒咧亦都會俾市民一啲付費嘅方法，例如一啲銀行户口啊等等。騙徒咧就會表示咧貨物咧就會之後送到嘅，咁但係好多時咧就當咧呢啲付貨期過咗之後咧貨冇到，個騙徒咧就會消失啦，甚至連原本咧嗰個網上嗰個廣告咧都會消失埋，咁咧市民咧亦都係因而受騙嘅。咁而另外咧係一個現實世界嘅個案，想同大家分享咧，咁就係騙徒咧就首先會喺街頭咧就派發一啲宣傳單張，俄稱咧就有口罩出售，咁咧就有時咧受害人咧去到一啲工業區附近嘅公司咧就購買口罩嘅。騙徒咧就要求受害人咧就先付款啦，咁就聲稱咧可以喺一個星期之後咧去翻嗰間公司嗰度攞貨嘅，受害人咧就不如有詐啦，咁啊全數付款。咁喺幾日之後咧，騙徒咧就喺社交媒體嗰度咧就話公司有職員咧就懷疑染上新型冠狀病毒，咁公司咧亦都係需要三門14日以作隔離。咁但係咧受害人咧之後咧就無法聯絡到呢個負責人咧，於是報警嘅。咁啊，我哋亦都喺度想提醒啦。咁如果有人係觸犯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嘅話咧，最高係可以監禁十年。如果有任何人咧借户口咧係俾人洗黑錢嘅話咧，咁最高刑罰咧係可以去到500万港元同埋監禁14年嘅。切勿以身試法啦。如果真係有任何懷疑嘅話咧，亦都致電我哋警務處24小時防騙疑諮詢熱線18222係作一個查詢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早晨啊，8:20。 五分啦喎，咁啊，彭爷爷有啲嘢要同我哋讲翻，小白。 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小白，早晨啊，哦，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彭爷爷又嚟啦。今朝咧，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个嘅状况咧，就唔知道系咪各行各业都会有几个咁样嘅行业会有特别。存在咁样嘅状况，咁但起码咧有一个嘅职业或者系有一个工种咧，佢哋咧就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系忙碌咗好多咁样，好啦，咁大家而家知道咧就即系政府带头啦，就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就要系啲公务员啦，如果系可以嘅话，就选择喺呢一个嘅在家工作啦，系嘛，即系 home office 呢回事啦，咁都有。相當嘅部門啊，同埋有啲嘅公務員咧，都係做緊呢一個嘅配合噶啦。咁好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喺私人機構咧，其實一樣咧有 home office 呢一種嘅處理嘅方法嘅，喺呢個疫情底下。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唔少嘅可能係白領一族啦，特別係咁可以咧喺屋企嗰度咧嚟到去翻工啦，嚟到去處理佢嘅工作啦。好啦，咁另外咧，最近咧，彭仔咧就有啲嘅朋友咧，佢哋本身咧從事呢一個嘅銀行業嘅，咁佢銀行業咧主要就係處理一啲嘅即係貸款啊、按揭啊咁樣啦，咁通常咧呢啲咁樣嘅按揭咧係特別咧多一啲文件要去跟進啦，同埋要去做功夫嘅，咁向來咧就唔會話咧好短時間咧，即係唔係話一兩天咧就可以做得齊啲嘢嘅，咁但係咧近期咧就基於咧喺呢一個嘅home office 嘅情況底下咧，就呢一部分嘅工種嘅朋友咧就表示咧忙到咧。不知点咁样喎、係啦，比起平时嚟讲呢係妄想呢係倍计嘅。咁原因呢真係估佢唔到，都可能同呢一个嘅在家工作呢係有关嘅。 点解呢？ 因为呢啲朋友呢佢哋有呢个服务，即係想申请呢个按揭嘅嗰啲朋友啦，佢哋可能都係在家工作，所以佢哋呢多咗时间去追文件啦。佢哋多咗时间喺屋企呢，就同埋佢好容易喺屋企呢攞到啲文件，即係通常呢你做呢啲银行嘢呢成日都问你攞，喂你有冇啲咩证明啊，你有啲咩嘅 入息啊，文件啊， 係啦，你需要有边个同边个嘅嗰个嘅文件证明啊， 次次都隔两日先俾到㗎嘛。 係呀係。又或者呢你要攞份嘢俾你签啊，咁你又好唔得闲啦，要开工。好啦，而家呢就在家工作呢。喂、你想要咩文件啊，哦佢根本就喺屋企就即刻抄到俾你啦。 咁、几好喎、反而方便咗你呢位朋友喎，係咪 係呀，即係方便咗呢个工种嘅朋友去工作。但其实亦都呢将佢哋呢本来可能完成一份一个完整嘅申请呢嗰、那个嘅周期呢。 缩短。 是縮短咗，縮短咗，即係變咗佢哋咧，就要喺好短嘅時間咧，要嗱嗱聲咧，就係完成嗰個嘅項目啦，嗰個申請啦。如果唔係咧，因為咧，佢嗰個嘅客户啦，都有時間咧去跟進啊， 即係經常都會催佢啦， 經常都會問，係啊，咁嘅。咁所以原來有一個嘅行業工種咧，就喺呢個嘅疫情下嘅 home office 咧，哇，係忙得咧不可開交啊，真係。哎呀，唔知点咁样啊！ 系疫情底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工种起咗唔同嘅变化吓。 咁啊系， 系啊！你以为在家 office 就好轻松啊？有啲朋友真系而家仲忙过之前啊！ 就 系 咁咯，好啊，各有各忙啦、啊，忙系好事嚟嘅。 系唔该，彭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旺角一间超市外有三名男子持刀抢走价值千几蚊的厕纸。警方在六点几接报，说一名送货工人在旺角道97号被三名男子持刀威吓，抢走一批在超市外的厕纸，暂时未有人被捕。当局话，政府物流服务处现时口罩库存大约有1200万个，加上各部门存货同惩教处的产量，只是足够应付大约2个月的需求。又特别指出，警队获派发口罩符合准则。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传媒查询分发防疫装备准则作出回应，话各部门已经加大力度减省口罩需求，总用量控制在大约每个月800万个的水平，绝大部分用在同防疫抗疫有关的工作，包括卫生署医护和港口卫生人员，以及其他部门的必要同紧急工作。发言人话，警务人员一直同其他政府部门企喺最前线共同抗疫，重申物流处会严守准则。内地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病例超过1700人，累计全国确诊病例超过70400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网站表示，以世卫专家为首的联合专家组已经抵达北京，亦都同中国当局举行首次会议，商讨对抗疫情的工作，期望各方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一批原本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美国籍旅客缩短船上14日检疫期离开，乘搭美国政府包机回国。这批美国旅客返抵之后，将会被送往军方设施进行另一次14日检疫期，确保没有感染新型肺炎。美国政府亦都容许钻石公主号上的旅客留在船上完成14日检疫期。美国派往日本的包机星期日晚抵达东京羽田机场，钻石公主号上大约有380名的美国籍旅客。日本防卫省话，估计其中的300名美国旅客可以获准离船，乘搭专车前往羽田机场登上美国包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82，澳元0.672，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6.988。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1点，跌2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1.98美元，卖出1582.4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寒冷，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的时间是朝早的8:33。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梳士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金马伦道啊。就是弥敦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梳士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龙尾排到去金马伦道啦。咁另外喺江乐道中天桥方面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啊，近住林士街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啊。就是江乐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啦，近住林士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啦，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少少啊。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咁后少少啊，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慢车噶。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八点三十七分啊，咁啊呢半小时首先咧会同听众一齐睇睇晨光新闻焦点嘅，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啦，咁啊电话入边咧有阿彭爷同埋芭比啊，早晨，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好，跟住咧就要先同大家咧睇睇今天嘅明报。明報嘅頭版頭條咧就講到咧，本港尋日係再多一人係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嘅，咁累計增至咧係57宗嘅。咁居住喺太古城喺跨國建築事務所任職工程師嘅一名54歲男子咧，喺今個月嘅7號。佢發燒之後四度向私家醫生求診，咁其中有兩次係被轉介去東區醫院嘅，咁但係咧喺醫院首次照 X 光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個肺部咧就冇花到嘅，咁而且咧佢又冇呢個外遊史，咁啊唔符合咧就係呈報準則，咁而冇做到呢個病毒測試噶。咁出現病徵之後九日咧，佢先至確診。咁入院之前咧，曾經出席教會活動。有專家建議咧，私家醫生以臨床診斷方式留底啊。咁包括咧，為持續發燒嘅人士咧，就係抽血檢查，判斷有否病毒性肺炎，避免咧有人啊因為不符呈報準則咧，成為漏網之魚噶。咁另外咧，講到呢一個嘅疫情嘅發展咧，就計25歲男患者喺上個禮拜三康復出院啦，咁尋日咧就再有一人係出院嘅，咁嗰名人士咧就係第27宗嘅個案，即係嗰個打邊爐家族咧首名確診嘅24歲男子嘅。 咁啊，医院管理局嘅总行政经理啊，括弧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嘅何婉霞咧，佢表示咧，呢名男子嘅情况稳定，咁就喺两次相隔24小时嘅病毒测试咧，都系呈阴性，咁系符合呢个出院条件嘅吓。咁啊，呢一个咧系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交俾阿 Barbie 啦。 好啦，跟住呢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嘅苹果日报嘅头条喎，讲到呢就係五区居民军政府呢埋炸弹喎，上街反社区隔离型指定诊所。咁讲返呢，周末一连两日呢有多区嘅市民係游行集会㗎，反对政府征用当区普通科门诊诊所等等，作为呢专门接收武汉肺炎轻症病人嘅指定诊所。而昨日啦，长沙湾嘅西贡啦、长沙湾啦、葵涌、火炭同埋九龙湾呢亦都有市民係参与抗议嘅。咁讲返九龙湾丽晶花园啦，近百名嘅居民呢昨晚9点呢就喺屋苑内游行，反对呢就係将附近嘅九龙湾健康中心呢作为肺炎指定诊所。游行呢一直都和平嘅，直至到10点几呢就疑似有人堵路啊。约50名嘅防暴警察呢就係追捕黑衣人，不过呢就捉唔到。咁居民呢指现场呢係冇人报警，就要求警察离开嘅。及后呢现场有居民同楼上嘅住客呢去隔空争执。楼上嘅住客呢就落街同街坊理论嘅时候呢就发生咗推撞喎。这个时候防暴警察亦都再次赶至举蓝旗，至少呢是3度向记者喷发呢个胡椒喷雾。有记者呢是眼部中招㗎。咁而较早前举行嘅长沙湾游行同埋西贡区居民大会呢都系获得警方发出嘅不反对通知书。市民就話啦，當局未有諮詢，亦都未有顧及居民咧憂慮指定診所或者隔離營咧靠近居民，若果處理不善咧，隨時係會加劇呢個社區爆發嘅。咁啊，琴日2点钟，反對社區設置檢疫中心長沙灣嘅關注組咧主辦集會，咁啊近200名嘅市民咧就喺李鄭屋村咧就係出發啦，咁啊然後咧就係繞住後面街咧就行咗一圈嘅。大批警员在场地那里就是截查市民，至少有4名的青年在保安道那里就是被截查的，引起了街坊的不满，于是双方对峙，防暴警察是到场戒备的，群情汹涌，后来防暴警察也是随后离开的。咁讲到啦，有深水埗嘅街坊咧就指自己系长期病患者，经常咧都会去到诊所复诊嘅，就担心咧感染呢个武汉肺炎会将病毒咧传入社区。咁而琴日咧，另一个地区咧讲下咧西贡区嘅集会啦，咁就反对呢个政府征用西贡户外康乐中心咧就作为隔离营嘅，咁就喺西贡紫船公园咧举行咗居民大会，亦都系近200名市民咧系到场表态嘅。咁有啲市民咧就认为啦，本港咧其实有唔少嘅地方可以用作隔离营嘅，例如系黄宜洲啦、石岗军营啦、新屋岭等等，都系比较远离民居，批评政府咧系与民为敌。亦都有出席者咧就系理解设立隔离营嘅需要，不过就认为咧政府系咪可以事前咨询咧，并且向街坊咧交代点样安排啦，同埋看守检疫人士，同埋点样去用呢啲中心作隔离营之后嘅一啲排污问题等等，令到居民可以安心咧。呢个咧系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香港政府派包机啊接。再咧就係滯留遊輪鑽石公主號嘅香港人，咁啊而直至到尋日為止啊，船上再多70人咧就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噶，其中10人咧就係香港人嚟噶。換言之啊，香港人累計確診數目咧就係21人，咁啊全船累計啊355人咧就係感染到噶。美國、台灣以及加拿大亦都表示會派包機接走船上的公民。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尋日表示，停泊橫濱隔離的游轮钻石公主号再多70人咧就系确诊感染呢一个嘅病啦，全船累计355人感染，咁啊当中73人咧系没有病征噶。厚生省就话到啦，游轮目前啊有1219人完成检疫噶，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咧就对70岁以上嘅长者进行检测，其余人士亦都咧就将尽快进行检测。咁啊，根据报道，曾经同确诊者同房嘅乘客，咁啊喺今个星期三隔离期结束之后啊，仍然需要留喺船上面，有可能啊需要咧就系留至到咧就系3月先至能够咧就系落船噶。 咁香港政府啊，咁前日夜晚咧就发出新闻稿啦，就话会派出包机接载船上330名嘅香港人，包括咧就系260名嘅特区护照持有人，另外咧就大概70名嘅持外国护照嘅香港居民。保安局话到话，咁啊等待日本当局确定具体嘅安排，特区政府会尽快通知受影响嘅香港居民具体嘅翻香港日期同埋安排噶。咁啊考虑到咧相关嘅公共卫生风险啦，有关人士喺抵港之后就会安排入住检疫中心接受14天嘅检疫噶。入境处人员正在陆续以短信通知船上面所有香港居民上述嘅安排。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嚟自香港文匯報嘅消息啦。咁就講到病毒檢測咧，就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嘅關鍵一環嚟嘅。而病毒檢測速度嘅快慢咧，係直接影響住咧隔離啦、診斷、救治等等一系列工作嘅效率。咁近日咧，作為國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联合厦门大学和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利用双抗原甲心回联免疫法，共同研发出是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还说可以检测出假阴性。在现在这个疫潮底下，就这种创新的检测方法通量较大，操作简便，可以发挥是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样说的咁啊，如果係呢一種嘅做法咧，即係相信咧，對於抗疫咧就非常之有個作用喺度啦。咁另外亦都咧喺呢個疫情當前啦，點樣去阻斷病毒傳播成為咧就係科研機構重點研究嘅課題啦。咁喺文匯報當中亦有咧一段嘅報導咧，就講話近日咧，在深圳的彭城实验室就研发了一套是病毒传播事中与预警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是通过感知环境信息、自动记录接触对象，建立人与人、人与物接触的时序记录库，准确定位病毒感染者，密切接触人群，示踪病毒传播路径，即是显示那个的追踪到它的路径。兼且呢就是可以阻断病毒二次传播，有效防控疫情这样说的。这个来自今日呢就文汇报的报道来的。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咧，今日《經濟日報》嘅頭條啦，就係講到咧，就係工程師研究貨櫃負壓病房45天建成啊。講到咧，新冠肺炎咧疫情咧就持續擴散啦，令到人咧憂慮醫管局現有嘅負壓病房能唔能夠應付疫情嘅高峰。曾經喺沙士負責設計同埋建造負壓病房嘅英國醫療工程學會香港分會主席袁柏良咧，就同另外3名嘅工程師連日通宵設計，終於設計出只需要個半月，即是大概45天時間就能夠建成的貨櫃高規格的負壓病房。預料每間病房的造價是不高於200萬元的。咁講下呢啲病房啦，貨櫃負壓病房咧就分咗單人間，即係單人房啦，同埋雙人間，分別咧就係長6米、闊3.4米，同埋長6米、闊5.45米嘅。咁由於咧單人間嘅空間係有限啦，未能夠放入太多醫療設施，只係適合咧病情穩定嘅病人使用嘅啫。而雙人間咧就可以咧同時咧就係俾同病症啦，但係較嚴重嘅病人使用嘅。咁袁柏良就話啦，病房的設計符合了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標準，更加加入了雙重負壓和雙重門的設計。根據設計圖顯示，單人病房就分為病房和緩衝間兩部分，其中病房的負壓是達到-10 PA， 緩衝間就是達到-5 PA， 可以雙重保障污染物不會在病房流出。咁而病房内嘅空气流通咧，就系靠独立空调同手术室原用嘅医用氧气同埋抽真空系统咧系连接嘅。 咁啊，袁柏良就话啦，经过种种嘅措施之后咧，病房系唔会影响到三米以外嘅人同埋建设嘅。咁啊，如果咧加设高效能粒子嘅过滤器，更加可以大幅降低影响。只要居民咧系有一定嘅距离咧，附近居民咧系唔需要过分忧虑嘅。他亦都指啦，其实组合房屋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在尽量压缩建造时间的情况底下，每间货柜的负压病房可以建两层，可以防风防水，亦都可以加设这个负气压监控警报，市民是没有需要担心货柜的维修保养或者漏气问题的。虽然病房可以促成，但是水电排污土地平整的设计就未必是非设计可以解决到。袁柏良就说最好就是在急症室附近兴建，否则医疗人手和设备又会是另一个问题。他亦都说如果在医院范围外建设的话，亦都要找一些基建条件好的地点，否则可能是驳渠啊、驳电等等已经花上了大量的时间。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再看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是一个侦查报道来的，讲到就是有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严峻，全港人心惶惶，大概有成过100间的食肆近日以防范疫症为由自行封关，今天在门外张贴着就拒绝接待中国人等等的告示，或者查问普通话的客人，若果回答是来自内地的话就会拒之于门外。有食店负责人就表示，逐客令仅仅是为了防疫，并非就是歧视内地人咁讲噶。咁啊，亦都有少数食肆就参照住政府实施嘅隔离令，不招待就系14天内从内地回港嘅人士，包括香港人、内地人同埋其他国籍嘅人士。其中啊，九龙某食店嘅老板啦，咁就表示啦，措施咧系为咗食客同埋员工着想，不存在歧视。佢话到，但凡有少少良心，都唔希望咧传染俾人咁讲。好啦，平等机会委员会就回应就话到啦，近期有收到相关的查询和投诉，咁将会就是按照住既定的程序处理噶。强调咁拒绝接待内地客是否违法呢要视乎原因，咁但是根据种族歧视条例，任何人士或者机构在没有合理的理据底下，基于其他的种族以及就是教这个人士的待遇为差的时候，如果拒绝提供服务等等，就即刻属于就是违法的了。故知食肆和店铺若果没有合理的原因拒绝招待所有从内地而来或者是讲普通话的华裔客人，但是同时招待其他族裔的客人，不论他们是否来自内地，亦都有可能违反条例的。咁至於拒絕招待14天之內曾經到訪內地嘅人士，咁佢哋解釋咧就並冇違法，因為殘疾歧視條例入邊嘅殘疾雖然係包括病毒，咁但係該條例喺第61條亦都定明啊，為咗保護公眾嘅健康，對有傳染病嘅人士採取合理地需要嘅措施，不屬於違法。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8:52，早晨早晨。今个早上啊，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咁啊，美股方面依然系向好啊吓，咁但系港股方面咧，就要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同埋咧，今个星期都有几只重磅股咧，准备放榜啊吓，咁啊呢啲重磅股咧喺业绩之前啊，究竟啊有冇啲投资嘅机遇出现咗咧？交俾 Jason 帮我哋分析下，唔该晒。 OK， 好。咁啊，美股上个星期咧就都系反复靠稳啦，咁样咁啊。道指系微跌 0.1 啦，咁然之后道指同埋标普500咧都即系纳指同标普500咧都系升超过 0.1% 嘅，咁要留意翻今晚咧就美股系假期咁啊休市嘅，咁但系要留意翻就上个星期咧，其实无论美股啦又好啦，其实港股都系嘅，咁其实两边咧都系啲股份咧就开始咧有少少高开低走嘅走势啊，咁啊有啲即係叫做止盤轉弱嘅跡象啦，咁樣咁雖然你話見到個指數都仍然頂喺個高位度，但係就即係個整體個感覺就唔係幾好嘅嚇。咁今個禮拜咧，大家都係要留意翻住呢一個即係武漢肺炎嘅消息啦，咁樣咁無論係中港股市啦，又或者係美股啦，都係會受制住呢一個因素影響嘅嚇。咁之前咧就聽到即係就話即係武漢嘅官員啦，即係 又或者係甚至乎係中南山啦，都好啦，都係講話二月嘅中下旬咁就會即係出現呢一個咧，即係個疫情嘅轉捩點啊嚇，咁即係話會由高位回落嘅，咁究竟係咪真咧？咁樣咁今個星期咧就會開始即係驗證下究竟呢個説話係咪真係真㗎啦？咁樣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嗰個新增嗰個病例啦，咁樣。咁另外就復工嗰邊咧，其實都要留意翻嘅。咁啊，即係工廠就話開始復工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因為有好多工人都翻唔到去崗位度啦，咁所以個復工率咧其實都係偏低嘅，咁要留意翻佢嗰個即係復工率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嗰個產能咧，究竟可唔可以盡快提升翻去翻呢一個即係正常嘅水平啦？咁港股呢邊其實即係嗰個支持位咧就27,500嘅，咁你話？如果真係疫情係轉捩點，即係出現咗㗎啦，咁樣咁再上嘅話，其實即係可能都係得幾百點嘅即係水位啦，咁樣咁短線要上翻29,000嘅機會就唔係好大嘅嚇。咁業績嗰邊其實就即係最主要都係睇翻即係匯豐啦，咁樣咁聽日就會即係公布業績嘅嚇。咁依家就睇翻嗰個券商個預測啦，就大約就係税前日利就下介乎啦下降5%至到上升5%。咁其實就即係代表住咧，即係其實大行都係即係。對於匯豐舊年份業績都係審慎嘅啫嚇，咁要留意翻嗰個派息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回購個金額會唔會有所增加啦？嚇，另外一方面亦都係要留意翻嗰個炒房嗰個業務啦，會唔會係因為今季咧嗰個即係武漢肺炎個疫情咧而大受影響啦？ 咁省股民咧就留意翻啊。咁今時今日咧睇股市咧都唔係淨係睇股市啊，仲要睇埋咧一啲政治事件啊，以至咧健康嘅一啲。嘅話題啊，或者健康嘅事宜啦，都真係關事啊嚇，咁啊，真係要收多啲料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Jason， 我哋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Okay, 好，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发出资讯赠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寻芳第一次。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8:57啊，请华梅姐出场先啊，华梅姐早晨。 Good morning， 欧同小白。 Good morning， 系就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吓。嗱，今朝早呢，我华梅呢就准备咗一个话题啦，同呢一个抗疫方面呢系有关系嘅啦，就系我哋点样去照料自己嘅呢一个嘅仪容啦，以至到呢点样打理自己。自己呢都是跟这个抗疫是息息相关的哈。我想讲的就是头发。尤其是呢不讲话是女孩子呢会留长头发啦。男孩子呢现在呢都会有是个别的男仔会喜欢留长头发。所以呢其实如果你呢在外出的时间呢你那把的头发啊真的很容易呢是沾染到很多的病菌的。你去完街跟着将它呢带埋回家。啊如果你重要呢不是即刻洗头的话呢真的啊哇传染了都不知道的。 那 可以怎么做啊其实呢有专家建议呢你那个长头发就可以呢外出的时候建议呢都是束起它扎起它啊咁啊扎起它呢令到头发嗰个表面嘅面积减少啦咁沾染到呢个细菌嗰个风险就低啦同时呢行到出去街上面呢就算你是披头散发好定是束起头发好你都要减少嗰啲梳手弄姿啊唔该唔好喺度揈嗰个头发啦 唔好上大热啦 一揈呢你係好容易又係沾染埋呢嗰啲嘅病菌啊细菌咁嘅。另外就係、是、你嘅指甲 啊，指甲有剪 咧，系啦。如果你留得长咧，又藏污纳垢吓，咁啊唔卫生啦。咁要经常都要修剪，剪到几短咧？剪到个指甲咧，唔好过手指头，咁咧就会比较理想一啲咯。知道吗？ 嗯、知道。咁啊，注意个人卫生啊，咁多位。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头发指甲企你啲啊，沾染病菌都少。 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喺哈罗国际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头早嘅九点零六分啊，今日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啊真系冻啦，嗱又大风啦，又系寒冷天气警告啦，加上而家11度嘅气温啊，所以出门口咧，咁啊记住着多件衫啦，咁啊多啲咧关心下长者。好啦，咁啊除咗关心长者之外啦，今日亦都要关心埋咧，就系喺呢个疫情底下。到底家長咧可以點樣處理下啲小朋友嘅情緒呢？即係例如頭先啊，聽到咧咁多就係哇，又搶廁紙啊，又剩啊，咁同埋喺屋企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在家温習都可以咧，就係做到一個更加好嘅效果呢？今日朝頭早咧，親子百分百啊，就揾到專家同我哋講下呢啲嘅問題啦。 由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守護同心同步呈獻， 晨光第一線親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亲子百分百咧，就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 Rainbow 啊，喺电话侧边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嗱，咁啊，最近咧都受到疫情影响底下啦，咁啊，好多时咧嘅情绪啊，无论系家长定还是小朋友嘅情绪咧，都几容易咧就起一啲嘅变化嘅。咁啊，起变化嘅时候，我哋有啲乜嘢特别嘅嘢要注意？咁啊，家长应该点样安排或者安抚小朋友嘅情绪？自己又应该点样去到即系处理下自己嘅心理问题 ？Rainbow 有冇啲 tips 俾到我哋咧？ 好啊，咁咧其实面对呢个疫情咧，我諗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可能呢段时间咧都好担心啊，係咪？即係又担心啲会唔会自己染病啦，或者啲经济嘅情况，或者冇公开啊等等。咁所以无论咧，即係特别大人方面咧，其实都好容易造成一啲嘅焦虑啦、抑郁啦，或者一啲甚至乎有时咧，我哋要在家工作又好，或者係冇得在家工作出去即係工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嘅情绪啊。咁甚至带到翻屋企啦，或者小朋友冇得翻学，佢个情绪咧都会比 較咧即可能有機會係暴躁啲啦，或者係敏感多少少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留意咯。咁無論係家長或者小朋友都好啦，我哋要留意自己嘅情緒嘅狀態嘅。咁首先啦，我諗個個都有一個狀態，就係、是、我哋唔會100% 係好開心嘅，係咪？咁即係話咧，其實我哋都要容許自己有一啲嘅負面情緒嘅，即係唔需要話欺騙自己。哎呀，其實冇嘢啊，冇嘢啊咁。咁咧當我哋知道自己有啲嘅負面情緒嘅時候咧，咁即係 click 一聲啦啊！我哋真係咧要揾人去傾下偈嘅。咁或者見到小朋友真係哇，佢做咩悶悶不樂嘅時候咧，咁家長咧不妨咧多啲留意佢個情緒嘅變化。咁亦都有啲咧，我哋講緊一啲嘅譬如我哋可以做一啲深呼吸啦。呢個無論大人同埋小朋友其實係都會教嘅。咁譬如啊，我哋深呼吸幾秒 hold 住。然後再呼出嚟，其實咧呢一個咧好幫助到咧舒緩到個情緒即係個壓力嘅。咁當然啦，另外就係我哋話其實咧當我哋面對疫情咁嚴峻啦，或者一啲嘅情況嘅時候，其實咧不妨咧都會再諗一啲啊，其實我哋會唔會有啲資訊係跟得太貼咧？咁可能我哋咧都要篩選多少少，甚至乎咧有時候都要刻意安排啲咧做啲開心嘅事情咯。 係，咁啊開心嘅事情咧，咁啊家長最緊要咧就係多啲陪伴住小朋友。咁啊雖然面對住呢啲嘅問題，負面嘅情绪一定要有，而我哋亦都要承认咧，负面嘅情绪系会有喺度嘅，就唔好成日喺度话到，开心咧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嘅，但系都要咧接纳咗负面嘅情绪，然后再启动我哋开心快乐嘅情绪，咁样先至系一个好嘅方向，系嘛？ 系啊，咁先至唔会话压抑住咯，反而就呢个咧好正面咁样疏导翻自己的情绪啦。 小朋友咧其实就唔使翻学啦，咁啊多咗咧喺屋企嘅时间，咁啊家长可以点样处理或者安排嗰啲时间可以做得更加出色呢？ 其實咧，唔使翻學咧，可能都要last for 一段嘅時間啦。咁亦都係令到家長好頭痛，唔知點樣安排。 係啊，我都係啊。 系咪啊？咁不過咧，自己覺得咧，即系第一啦，即系要定一啲規矩嘅。咁咩意思咧？即系譬如如果我哋都可以同小朋友好似翻學咁樣，咁啊一至五啦，當假設好冇。咁如果細嘅小朋友，即系講緊我哋講幼稚園啊嗰啲咧，其實家長可以幫佢大約定咗個時間表嘅。即系譬如我照翻平時翻學咁，可能我七點幾八點鐘要起身啦，然後食早餐。咁然後咧就假設學校本身翻到去咧係有啲嘅parenting 嘅時間。嘅即系伴啊，或者唱游啊，或者系有啲大肌肉小肌肉，其实咧家长可以参考翻学校嗰个时间表咧，作为佢哋在家嗰个嘅即系个安排嘅时间表都系几好嘅。 我真系好似模拟翻即系个小朋友，其实喺屋企咧都好似翻学咁样嘅节奏。 系啊系啊，同埋咧，其实坊间好多资源噶，即系我都觉得咧，嗱呢啲嘢细啲咧，你可以帮佢大约安排啦。咁但系大少少嚟讲紧啊，都佢有都有自己嘅谂法啊。譬如讲紧 K 3以上或者一啲小学生咁，咁其实咧就唔可以话一味啊家长你想点就点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咧，你都可以同佢一齐去安排啦。即系话好似定一个时间表，譬如八点钟起身，咁九点钟咧就学譬如中文，咁啊十点钟咁可能放个 break， 即系如此类推啦。咁其实咧。呢一样嘢咧，都系让小朋友咧自细就学习一个自律啦、守规矩啦、各人各样咯。咁你都唔会令到家长觉得好啊，唔知点样、啊。咁但当然啦，安排时间表有啲嘢要去处理嘅，例如我哋唔可以借。側重咧一個叫做淨係學術上嘅，即係我不停同佢安排曬所有嘅學術科。咁、你諗下，我哋平時上堂，以前細個都好，都會中間有啲 break 噶嘛，係咪？有啲都有茶點， 都會玩下咁樣。 又會玩下，譬如有啲大機又好，或者我哋小學就叫做體育課啦、音樂呢啲，其實咧都要平衡翻咯，就唔可以話咧一味就係谷住曬啲嗰啲嘅學術科咁樣咯。 咁呢一樣嘢咧，大家都係要留意住啦嚇。咁的而且確，如果能夠同小朋友一齊咧，排下嗰个时间表个 timetable 咧，小朋友都会觉得呢一个时间系自己安排嘅，咁嗰个归属感啊，或者个满意程度咧，都应该会加分，系嘛？ 系啊，甚至乎其实我哋都鼓励家长咧可以奖励佢哋添。当然嗰种奖励唔系物质上啦，话啊我俾几多钱你，你完成咗呢个目标啦，或者系奖啲乜嘢。但系咧，我觉得可以一齐襟一啲，譬如奖励啲佢中意嘅一啲嘅活动又得，或者一啲咧唔系话即系好花费好多嘅，即系例如啊，原来咧即系做完成日嘢啊，可能佢真系好想睇15分钟一啲卡通片，其实都冇坏噶，系咪？即系呢啲咁令到小朋友会觉得，咦，原来呢个时间表又系我去安排到。 而完成咗之後咧，家長咧原來會有個鼓勵我，其實咧不知不覺間咧訓練緊小朋友咧，其實做咗一個好自律嘅人咯。咁同埋咧都想講咧，其實而家坊間好多資源，甚至學校咧有啲小學啊、中學啦嚟講咁，其實咧都有多網上嘅資源嘅，或者在家即係我哋講緊啊網上教學，其實呢啲咧都可以根據翻你嘅時間表去處理翻都得嘅。咁當然幼稚園嗰啲即係冇咁複雜啦。咁我就建議家長咧多啲同佢哋玩嘅，因為咧對幼稚園嘅學生嚟講咧，喺遊戲中學習咧係最即係最我哋講緊最有效嘅方法咁樣咯。 係對我嚟講啊，大人都係喺遊戲之中學習啊最好噶啦，唔係淨係細路仔啊嚇。好啦，都想問埋 Rainbow 啦。咁啊，而家既然成日都話到啲小朋友長期都係留喺屋企嘅，咁啊有陣時咧，譬如我自己都係嘅，我都會去幼稚園嗰度咧就幫自己嘅仔仔攞啲功課嘅。咁但係咧，會唔會有啲家長咧就直頭係諗到啊？既然攞咗啲功課翻到屋企啦，咁啊小朋友應該係可以盡快做曬啲功課嘅，咁啊唔玩嘅。其實咁樣呢一種嘅期望，又對小朋友會唔會造成過分嘅壓力嘅咧？ 相信一定會有啦，即係我諗我哋個個都係嘅，即係如果你淨係啊全段時間就係做功課或者學習，咁其實咧即係不知不覺間咧，其實都會真係犧牲咗多玩樂啊休息嘅時間咧，反而咧令到不平衡咗啊，即好似一個橡筋咁拉得好緊嘅時候咧，即係遲早都會係彈出嚟啦，即係爆煲咁樣嘅。咁同埋都要留意翻啦，其實即係有時候我知道家長咧都好多資源啊，即係頭先都講咯，都網上資源啊，或者甚至而家咧好多都免費嘅學習啊，咁咧有啲家長真係會 download 咧，即係下載好多好多一啲練習俾小朋友做啊。咁咧大家長都要留意，即係唔好適得其反咯。其實真係嘅，其實好多嘢可以喺屋企做噶，即係除咗你話即係功課啊，或者一啲學習，其實咧都有好多嘅活動啊、遊戲可以同佢做。咁就唔好淨係單單集中一啲咧所謂嘅學術上嘅練習咁樣咯。 嗯，咁如果真係有好多嘢可以做，有冇啲即係叫tips 啊，或者例子啊，等我哋嘅聽眾聽完之後可以咧，就系参考一下。 好啊，咁咧，其实我就极度鼓励家长咧，同小朋友一齐协定嘅，即系唔好就系我哋自己大人一厢情愿，我想做啲乜做啲乜。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咧都会话，我哋可以攞啲卡仔咁啊，呢啲小卡啦。咁然后咧，我哋可以写低各自写低想做啲咩嘅活动。即系当然啦，小朋友要大少少啦。咁然后咧，就我哋譬如我写低我想咧同妈妈同爸爸咧做运动。譬如我哋又可以玩狐狸先生几多点，即其实呢又或者我想呢去读同书十五分钟咁，其实大家都写喺小卡上面嘅时候呢就去抽咁样咯，咁就完成咗一啲呢我哋讲嘅一啲嘅目标啦。咁同埋呢其实都要留意呢，其实都极度鼓励家长呢，即我哋喺个屋企里面啦，或者一啲在家亲子嘅活动里面呢，其实可以做多少少呢运动啊。 係例如有咩运动啱屋企做喎、 譬如我哋即系而家好难出到街啦，去跑跑跳跳，但系屋企咧，你可以起码拉下筋啊，做下 sit up 啊，或者跳下，好似扮袋鼠跳又得。咁其实呢啲咧都系无碍，即系嗰个空间嗰个嘅限制嘅。咁令到小朋友咧，当然佢身体好，咁啊自然个免疫力高，亦都咧唔怕咧对抗呢个疫情啦。咁另外呢啲仲有啦，我哋讲紧心理上都好重要嘅。譬如有时我哋唔使咁苦闷嘅，可以咧唔知小朋友有冇试过同屋企人咧大家讲下啲笑话啊，或者有时咧。大少少小朋友，你可以考下啲 IQ 题，其实佢哋个反应好好噶喎。 哇，佢哋嗰啲 IQ 题咧，真系你估佢唔到嗰啲答案嚟嘅。我觉得系同聪明同你都系纯粹搞笑嘅 IQ 题。不过最紧要都系开心系嘛？ 系啊，同埋真系亦都系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我哋都会话啊，其实一啲好普通日常生活里面一啲清洁家居，因为而家都好着重个家居清洁啦。 系啊， 其实呢咧都唔系净系家长自己做到敏啊，或者做到攰。其实咧小朋友咧都好兴奋，即系如果你鼓励得佢好好嘅话咧，其实好多小朋友咧特别几岁大小朋友咧好中意帮你洗，因为平时你唔俾佢洗噶嘛。 嗯。 扫下地其实咧都系一个咧好机会咧教到佢咧喺个疫情底下，其实咧扫地翻唔到学或者系点咁，但系咧我哋都可以好多喺屋企。好 interesting， 好多嘢玩，好多嘢做，亦都可以咧帮屋企咧付出一份子咁样咯，做一个小帮手。咁又或者啲 board game 啊，种下植物嘢，其实系好多好多类型嘅咁样咯。 系，种下植物啊，其实都系几好啊吓，令到佢哋即系又体会到咧生命嗰个嘅重要性，又好似自己咧就养住自己嘅 B B 咁样嗬，都系几好嘅一啲活动嚟嘅。好啦，咁啊咁多 tips 啦，咁啊希望家长咧都可以多啲有同小朋友嘅亲子时间，亦都咧喺呢啲亲子时间上面咧系。高值嘅，即高质量嘅亲子时间，一齐咧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好嘅家庭关系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Rainbow，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17啊，吓咁啊，揿一揿，再出翻只歌出嚟先。出面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0%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生效噶。 如宇宙里面应有尽有，夜星还未够，但有一些星宿已经烂透。人类多少分手，为散心虽远走。风景看够，神留在眼眸，什么看未透，期望可加速度过春秋。是那只手想放手，仍不够。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樱花一再飞，要剃刀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犹孤地盼幻想也未够，念起某旧友，但有一些走手化身队友，谈及恋爱有自由，有哪不会走，占卜已够，尘缘没法受，认清了没有，谁亦爱换柔，不爱善后，无谓讲究，适合结伴过就已足够。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烟花一再飞，要剃刀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的归期，再跨过生死，书给天意，几首诗笑了过后也有刻记，夜望与苍天比较，凡人在世如梦似。 嘅作品系嚟自啊陈柏宇《本能志》啊。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50%。 晨光追踪31。 好啦，晨光追踪31，今日朝头早有个鳌拜喺度。 Kason， 早 晨。 早晨啊 ，Kason。 Kason， 早晨啊。 早晨，早晨。 嗰、那个系豹子头嚟嘅。 豹子头，哇，嗰、那个真系惟妙惟肖，睇到你嘅造型。 哎呀，真系个个造型惟妙惟肖嘅。 系、哎，梗系啦。好啦，嗱，追踪31有啲乜嘢好节目介绍俾我哋二台听众啊？ 嗱，今晚啊8点啊吓。终于咧就铿锵集咧同呢一个咧疫症啊冇关系啊！ 诶，咁有啲咩主要 topic 讲咧？今日 今集咧叫新工会浪潮啊！吓咁啊反修例风波咧咁迟早8个月啦，咁啊呢啲运动咧由街头啦就蔓延到呢个职场，咁啊喺旧年11月开始咧，咁网民就号召啦，喂成立工会啦咁样，咁咧就。而家咧，佢哋就已經喺短短3个月咧，咁啊成立咗40多个新工會啦。 哇！ 咁亦都打破咗咧建制工會嘅壟斷啊。 嗯。 咁佢哋咧以前嘅工會咧就會集中啊，係講呢個勞工權益啊咁樣。咁而家咧，哦，咁啲工會咧就會搞罷工咧，要求政府回應訴求喎、啊、咁、 嗯嗯、 啊，即係亦唔知道會唔會咧提及下呢個醫護罷工啦、啊、咁啊有呢個相同的效果啦。咁今晚8点，大家可以睇下铿锵集。 啲工會都越嚟越多元化嚇。 係啊，另咁你有冇留意一下工會嘅消息啊？除咗啲月餅啊， 我有啊，睇下邊個選嗰陣時候 又卡啊，又卡啊，咁樣 係 咪？ 係啊，係啊。咁咧就係跟住就去到睇下呢、這、一個日常8点半啦。 嗯。 咁日常8点半咧，亦都會關注一下咧呢個疫情啦，咁樣咁好多公共設施啊、學校都停咗課，人戴口罩洗手啦。到底咧點樣先打上呢條疫情呢？咁樣今日有啲新嘅資料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喎。 好 咁、啊、另外啦，小白你要留意啦， 係咩嚟嘅？ 狗狗新天地。 哎呀，呢、這個真係要留意喎。最近嗰只狗咧比較越嚟越唔聽話，唔知係咪因為咧，即係成日妒忌屋企啲小朋友喎。我懷疑係咁樣啊， 係嘛？唔係因為你哋成日喺屋企嘛、 啊， 你明唔明啊？ 哦、阻住佢啊！ 佢係啦，嗰個佢地盤嚟，佢喺度等。 系喎、 等咗你走我就自己开心。 间屋原本系佢嘅，张床原本系佢嘅。 系啊，而家你哋个个留晒喺屋企，咁即系咁多咁嘅亲戚朋友嚟晒，霸咗佢嘅地头，梗系黑面啦、啊。 系。 好啦，咁另外睇下啦，就系、是、啊呢啲狗狗咧就系挨饿啊，咁阴公啊吓，咁、 哎 啊、就有一只狗狗仲系呢个拉布拉多嚟嘅，瘦骨嶙峋啊，冇嘢食啊，冇水饮添。 哇！ 系啦，咁啊曾经咧就俾呢个前主人咧弃置屋里边啊，咁样徘徊喺生死边缘啊，跟住咧。就俾愛護動物協會救咗出嚟啦，咁啊新主人領養之後咧，呢、這個叫茶煲咧，佢命運就完全改變啦。 而家一定好開心，好快樂啦。 係啊，佢仲係考獲呢一個咧，即係免狗帶嘅證明書，即係可以咧唔使用狗繩啊，跟住主人行步。喂，其實多唔多人考呢樣嘢咧？但我真係見到好多咧，又唔戴口罩啊，又唔。戴狗绳嘅大型狗只， 俾你听啊 ，Kason， 你见到大部分嗰啲可能都冇考噶，胆薄胆嘅咋，系啊， 同埋 唔好啊， 同埋即系之前咪有狗咬人咧，又立咗法啊，全部要戴口罩啊嘛，而家好似冇咗件事咯。 系啊，同埋我见到咧最霹雳系咩咧，就系狗放狗啊。咩叫狗放狗呢？就是左边嗰只狗咧，就嗰条狗带就拖住右边嗰只狗，然后个主人就唔知去边嘅，就大家喺度互相放，系、哦、啦，嗰两只狗， 即系佢两个。 系啊， 几好笑啊！ 系啊，狗放狗呢个系 啊。咁啊，另外啦，就系嗱呢个叫狗狗上学啊，你要学下啦，扯绳嘅训练啊。 要学呢、啊這个真系乜嘢时候扯，乜嘢时候由佢放一放咧？呢、這个都系有学问、 啊。系啊，同埋呢只狗会唔会企喺你嘅左边噶？ 佢边边都企啦，佢 企喺你前边嗰啲最衰啊！ 系啊， 好嘛， 系咯、啊，证明佢唔系好狗咯。 定还是定还是只狗可能听得名人话，跟住话喂走啊！ 啊，我其实都想想啊，嗱啊。小白，你养嗰只狗咧就系柴犬嚟噶嘛？ 系啊系啊 系，喺日本种嘅狗嚟噶嘛？ 系啊。 咁你同佢讲日文定系讲广东话？ 系咯系啊，讲广东话。你谂下嗱，如果有个日本裔嘅香港大嘅，佢都可能唔识讲日文噶嘛？ 咁你要教佢噶嘛？ 咁我可以教佢，唔系净系我识日 文。咁日文系乜嘢啊？ 斯瓦鲁，斯瓦鲁， 斯瓦鲁 系啊。 哦，咁唔得啊。 系、啊。 因为狗咧系听单字。 你讲得啱，或者你嗰个嘶大声啲，嘶咁样咯。 系啊，咁、 啊。 咁样 系咯，咁啊， 几有趣呢、這个， 或者我睇咁样佢又会惊咯。咁啊，跟住去到呢个九点半啊，有个新嘅节目，叫《非常暴族》啊。咁咧，英国咧就有个咧制片人啦，啊 Lavina 啦，咁佢就咧同埋佢嗰个制作团队咧。佢哋系即系啲获奖团队嚟，好劲啊！咁啊，深入去呢一个咧，刚果嘅热带雨林啦，咁啊住啊，喺嗰度住，系啊，咁喺度住咧就系、是、即系真人 show 咁样啦，成五个月啊，即系靓女嚟嘅吓， 哇，都好辛苦喎、 啊，系啊，咁啊几乎与世隔绝，咁但系咧佢第一集咧就系、是、土人生活初体验啦，咁佢寄居喺一个咧班吉拉族嘅家庭啊。咁咧嗰度咧就有媽媽、爸爸，即係就算喺呢個非洲咧，佢哋叫媽媽、爸爸咧都係媽媽、爸爸，因為有研究就話，因為啲小朋友發音咧最容易發呢兩個嘛， 媽媽、爸爸、爸爸嗰啲。 係啊，咁所以佢哋咧一見到個小人，咁就叫我叫我，咁所以就叫表阿爸咯。咁咧同埋佢哋八個仔女，同埋成扎孫一齊生活。但係咧，即係佢一入去寄居嘅時候咧，個媽媽嗰個女咧因為小產咧就冇咗命啊。咁所以咧就。都几唔开心嘅屋企咁样，咁、跟住咧呢一、這个女主持咧就跟住个村民阿 Bosco 啊，几型个名啊，入去森林嗰度打猎啦咁样，咁原来佢手上面嗰啲枪咧都系其邻近嘅村落咧啊班图族人借出嚟嘅，咁啊班图族咧以耕种为生嘅，咁啊聚居喺咧距离呢一个古达村咧唔系宝达村啊，啊三小时嘅路程，但系跟住佢发现咧，我、原来咧。呢、这个班吉拉族嘅人一直系俾呢一个班图族嘅人系剥削嘅、 哎， 即系佢哋咧都喺非洲都玩欺凌噶。 系好多非洲呢啲嘅故事啊！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唔该晒，吉神，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有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一间超市外有三名男子持刀抢走价值千几蚊嘅厕纸。警方喺今朝早六点几接报，话一名送货工人喺旺角道九十七号被三名男子持刀威吓，抢走一批喺超市外嘅厕纸，暂时未有人被捕。内地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病例超过1700人，累计全国确诊病例超过70400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网站说，以世卫专家为首的联合专家组已经抵达北京，亦都同中国当局举行首次会议，商讨对抗疫情的工作，期望各方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在日本横滨的邮轮钻石公主号，原本滞留船上的美国籍乘客部分乘搭美国政府安排的两架包机，朝早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回国。选择离开的美国籍乘客在星期日深夜至今朝早凌晨陆续离开邮轮，乘客在临时设置的海关柜位内检查护照。據報有46名美籍的旅客確診新型肺炎，美國大使館官員強調，若果這一批的旅客出現病徵，一定不獲批准登上包機。由於美國政府讓美籍旅客可以在船上完成14日檢疫，有部分人聲言選擇留在船上。伊朗总统努哈尼重申，绝对不会在极限的施压下和美国谈判。他在首都德克兰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说，伊朗已经顶住了美国的极限施压，赞赏伊朗人民对美国制裁的反击。努哈尼强调，虽然伊朗经历革命卫队二号人物苏莱马尼的死亡和乌克兰客机坠毁等的事件，但多项的指标显示，伊朗民众正是逐步克服影响，情况将会有所好转。努哈尼同时呼吁美国回归核问题协议，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他又说，如果美国取消制裁，伊朗亦都会做好同美国在核协议框架下谈判的准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寒冷，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 而家气温系11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38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53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3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4.6跌4毫，美团点评101元升1毫，中芯国际15.94跌3.6毫，百威亚太23.65升3毫，友邦保险81.25升6毫，阿里巴巴213.6跌1.4，中信证券17.3升7毫，融创中国45.3升1.5毫。中国海外发展28.8升1.5毫，中国平安91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82，澳元0.672，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0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9点，跌207点。港金现价报14,66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2.4美元，卖出1,58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跟住明爱医院嘅慢线啦，因为有道路事故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啦，就系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啊，跟住明爱医院嘅慢线咧有道路事故噶，车龙排到去观景台。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噶。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跟住景泰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晨9:38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小白同埋阿 O 喺度嘅。早晨，早晨， 早晨，望住你噶啦。 系做咩啊？ 37分嘅时候死都唔开咪。 系啊，想等38。 系要等到38分先。 系啊，生生发发，我呢啲传统中国人听到呢啲数字都会开心啊！听阿 Barbie 把声更开心。Barbie， hello， 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享乐时代系你， 系啊， 有啲咩玩啊？喺呢个疫情底下介绍俾我哋听众好紧要。 嗱，我今日讲嘅嘢咧都同疫情有少少关系嘅，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唔系净系疫情嘅时候咧，我先至会用得到嘅。 嗯， 咁啊嗱，因为咧近来咧就好多朋友都会发觉咧，就系如果化妆方面咧就可以悭翻好多步骤啦。 系啊，系啊， 咁、因为戴咗个口罩，基本上咧你眼以下即系鼻对落都唔系好睇到。 系啊，不过我话俾你听噶，唔好完全唔化。你一食嘢嘅时候咧，一拎开嘅时候，如果你完全冇化咧，就俾人睇到，哇！诶，中无艳咁样，两边争好远。 嗱，所以咧，我都唔鼓励女士们咧系化上半唔化下半嘅。咁、反而咧，我就觉得咧，其实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有一样嘢咧系可以唔使化妆，但系又令到你个人咧系会精神啲嘅。 是咩咧？ 讲紧咧就系一啲嘅美瞳片，即系嗰啲 color con 啊。 哦。 因为咧其实我自己不嬲都有戴一啲。 好鬼干噶，嗰啲戴 color con。 嗱，咪睇下你咩品种啦。嗱、我自己不嬲其实都有戴一啲唔同颜色嘅 con 嘅习惯嘅。 系咩？你有嘅咩？ 今日系咩色啊 ？Barbie 咁样。 系咩？你有噶？ 系啊。嗱，呢件事真系好神奇啦！你日日都坐喺我隔篱咁滞噶啦，咁你都唔发觉， 戴咗都唔知道有冇度数噶？你嗰啲 有度数噶， 系咩？ 你今日系咩颜色啊？咁 Barbie， 今日系叫做杏色啦， 杏色啊！ 事源咧，因为咧上个礼拜鹏仔咧同我咧即系坐喺楼上读报纸嘅时候咧，佢突然之间望咗，咦？你做乜今日戴咗 color con 啊？咁，咁我话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心里面就谂啦，其实识咗你哋咁耐，我日日都戴紧、 哦，真系冇遗意喎、 哦，系系啦，不过唔紧要，不过唔紧要啊！ 即系我系记得咩咧？芭比戴眼镜嘅时候咧，鹏仔就无端端行过嚟就，咦？做咩你今日戴眼镜嘅？ 系啊， 系啊，唔系、我见芭比戴眼镜多啲、因为戴眼镜就因为佢平时咧 beautiful Sunday 咧，即系太早啊，你未必会戴 con 噶嘛。咁、所以就我见佢戴眼镜多啲。 我都系戴眼镜噶，冇错啦。 但系反而咧，即系少啲留意你嘅 con。但系呢个 color con 技术其实已经好成熟啦，系咪？ 系啊，但系咧，其实咧就系讲紧咧，因为咧原来而家我即系自己亲身实验证明咧，就系戴紧口罩嘅时候咧，我啲同事先发现原来我系戴紧呢啲 color con 嘅。但系平时系冇人知嘅、 哦。你梗系啦，你戴嗰啲同自己本身颜色嗰啲差唔多。 哦，咁啊系，咁啊系。 你试下戴浅蓝色、深蓝色。 哦，呢啲我唔得啊， 绿色，喂，僵尸眼都几得意啊。 系咯，红色咁样，吸血新世纪啊，萝卜仔咁样啊。 系咯。 好靓，几 得意啊， 系嘛？ 系。有人送一对俾你两个，你两个到时戴出嚟。 我唔得噶， 你送俾我，我话俾你，我就会戴。 我唔识得戴 con 嘅，同埋我只眼太细啦，唔适合戴 con 啊。 佢只眼细啊，啱咪送啲大眼仔俾佢啊。 系啊。 我惊我唔系，嗰只眼细咧有分两种嘅。小白系个眼珠细同埋个眼框细，如果眼框细仲再送蛋仔咧，就冇眼白噶。 哦，咁噶， 系啊，所以我系唔系好适合戴 con 嘅。咁但系听下都开心啊 ，Barbie 系咪有啲时尚嘅新 color con 同我哋分享下？ 嗱，其实咧 color con 咧，即系其实都有好多个唔同嘅款式啦。咁、但系近呢几年咧，其实出多咗好多嗱，因为你谂下啦，佢嗰个潮流已经兴咗咁多年啊嘛。咁啊，点样能够有所突破咧？咁啊，近呢几年咧多咗好多咧，有几个种类嘅。嗱，除咗话同一啲嘅化妆品牌咧去合作做一啲联成嘅款式咧，系衬埋佢哋某一个季节嘅妆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同一啲嘅艺人咧就系联成嘅。 吓、艺人都有？ 系啊，即系譬如咧，好多韩国嘅牌子啦，咁就同佢哋嗰啲男团咧，即系譬如我当佢出咗12只颜色嘅。咁成個系列咧，就每一個男團嘅入面嘅成員就代言一種顏色。 哦，即係佢哋嘅頭髮就係嗰隻顏色啊？ 係啊，即係襯翻佢哋個碌。 係啊嘛。 佢有個花紋同顏色襯翻佢哋。咁仲有第三個種類就係咩咧？就係同啲卡通人物咧就係做聯成嘅。 即係點啊？我隻眼有比加超啊？ 唔係， 好誇張喎咁樣。 係模仿翻，譬如佢哋入邊咧啲眼神咧，有時會有啲冰冰眼嘅。咁佢就會喺翻嗰個隱形眼鏡上面嘅花紋，或者係嗰個嘅透光嘅程度咧，嗰度做少少嘅塑造，就配合翻個卡通人物嘅。 嗯。 系啦，咁点解讲到 con 呢？因为而家咧咪就系成日都留意到对眼嘅，咁啊适逢咧，即系女士们可能咧，即系化妆方面咧就会比较简洁一啲啦。咁其实我觉得咧就可以咧选择下，譬如话头先讲嗰啲唔同嘅品种嘅 con 咧，去代替咗你即系平时可能要化好多嘅妆啊，去令到个人精神啲啦。其实咧拣一啲特别花纹同埋颜色咧，但望落去当然要衬翻你自己嘅工作啦，同埋服饰啦。咁其实都可以令到个人精神啲嘅。咁我自己咧就留意到咧今季咧。其实都比较流行一啲咧，自然嘅颜色，而且咧就唔流行一啲咧太大，即系太夸张嘅嗰啲款式啦。因为有一排咧，其实多数夏天嘅时候咧，就中意咧女士们就拣啲大圈啲嘅con 啦，即系大眼仔多啲啲嘅。咁但系今季咧， 有冇啲con 系大咗咧？系细眼仔咁样嘅。我淨係睇大啦， 真係有喎、 啊，有有 的有噶，係啊，佢會喺顏色上面咧，即係可能中間個圈，你幻想一個圓形啦，佢、集中中間嘅部分咧係比較淺色啲， 哇， 然後咧就中即係喺中側邊嗰條邊嘅位置咧就深色翻啲啲， 係啊， 咁你喺個視覺上面望落去咧，你咪會留意到淺色個部分嘅線條突出啲咯，咁、相對地望落去咧就好似覺得隻眼細咗。但其实咧，佢就唔系真系细咗嘅，只不过系因为个颜色嘅排列咧，令到你个焦点放咗喺中间、哦。我买过呢啲都 咁多唔同种类。喂，死鱼眼咧，即系形容只眼冇神啊！嗰只 con 死鱼眼我都唔使戴噶啦。 本身你朝头早翻工唔够精神，都可能系嗰种啊。喂 ，Bobby， 你头先话买过自己只眼变细嗰啲，咁点解会咁？因为个时尚同埋个风潮影响底下，呢排咧啲女仔系兴。啲眼仔细啲嘅咁样系咪？ 其实就唔系嘅，因为咧，有时咧可能男士冇咁留意啦。女仔嘅眼珠咧，如果配合埋佢个化妆咧，系可以有唔同嘅感觉出嚟嘅。 系 有一排咧兴嗰啲欧美妆啊，即系譬如啲眼睫毛长啲，或者系个眼影咧系深色啲嘅。咁咧女仔咧就通常唔会拣再大眼嘅 con 喺入边噶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成只眼个比例咧，即系个颜色都会好重啊，好多深色嘅位置喺你个眼框嘅位置啦，就反而会选择啲细圈啲同埋浅色少少嘅眼镜咧去衬翻。咁令到你個妝容係會突出啲嘅，咁、所以其實係用妝同埋用眼鏡去配搭咯。咁但我自己建議咧，就係、譬如呢一排咧戴住個口罩咧，咁啊可以選擇一啲突出啲嘅顏色啦、但就唔需要話咧好淺色或者好誇張，又甚至乎嗰個眼珠要搞到好大，我都覺得唔需要嘅。反而係咧自自然然啦，揀啲靚嘅花紋，咁啊比較自然又容易襯到咧。譬如我當黑色頭髮，或者係而家好興嗰啲霧色頭髮咧。甚至乎是浅色雅色头发呢，其实我觉得灰色的 con 呢，如果是带有 灰色都很夸张的、 我见过人家带灰色 con 是 那个、 是很精神的，会令到你即是呢，就算完全不画眼线不化眼妆呢，你带一个灰色的 con 呢是真的会很精神的。我 很精神， 你想过一种灰色呢，其实在隐形眼镜界的学名呢是叫浅蓝色的 了。哦， 是吗？ 是啦，是我估你心目中是那些好像、大笨象那些灰色嘛。 是啊，是啊， 不是讲紧嗰啲，我讲紧嗰啲咧，系其实佢系一种好透明嘅灰灰地色嘅啫，而且系有啲纹理嘅，你就唔好话出成只都系全部填晒灰色。 咁佢哋嗰啲只眼嗰只个 con 咧，有啲纹理嗰啲咧，咁我戴 con 嘅时候，我见唔到啲纹理嘅，系咪噶？ 其实戴咗之后就会喺灯光效果度折射，见到少少纹，就好似人嘅眼珠本身入边都有少少纹噶，但你就要好近距离集中先睇到咯。咁所以如果你選擇一啲譬如我頭先講呢啲自然啲嘅有紋理嘅款式呢，其實真係唔係好覺得戴咗，所以你平時唔覺得我戴咗囉。 原來係咁樣。咁啊多謝 Bobby 今日、分享嘅啲顏色啦。 仲好想聽添。 係咩，仲有講咗話杏色啦，同埋頭先嘅叫做灰色啦，都係大熱嘅顏色係咪？ 係啊。 咁杏色戴咗之後，大家又容唔容易察覺呢？ 其實容易㗎，我陣間行過嚟望下你啊。 好。一於咁啊， 系咪噶？ 一於咁啊， 我今日戴咗杏色啊，因為 好好好好，咁我哋了解一下啦。作為男士， 哇，真 係學 嘢啊！今朝 Bobby 呢個分享，但系咧啲女朋友同埋啲太太們啊，嗰啲另一半咧就唔好啊。 系咯， 拷问啦，你睇下我今日隻眼 以 后 咧唔使惊情人节啦，情人节嘅时候除咗送花，仲可以送呢啲，送嗰啲咩七彩嗰啲， 都系 嗰啲咧。 抽个 con 系七日唔同嘅颜色，星期一浅蓝，星期二咧浅灰， 红橙黄绿青蓝紫你戴晒啦。 唔止啊，你仲有杏色同埋头先浅灰咧，点止红橙？红橙黄绿青蓝紫。 红色眼咪变咗牛咁眼咯，眼火爆咁。 其实咧，我想讲咧，女仔收 con 应该都几开心。 系咪？ 我系你谂下， 嗱， 你嘅另一半手。 先要知道你中意咩顏色，同埋諗下嗰種豪邁啊！即係我送曬七隻色俾你， 唔使知咩顏色嘅大包圍咪得。 唔係啊，同埋最緊要咩？知你咩度數啊？咁呢啲咪叫細心咯，呢啲咪體貼咯。 咁當然啦， 好難知 嘅，即係送禮物都要睇下邊個送嘅。如果係以下呢一位仁兄送咧，可能好多啊，少女們啊都會好喜歡啊。佢系姜涛啊，系啊， 姜涛只眼用咩色咧 ，Barbie？ 系 ，Barbie 知唔知啊？ 用咩色？ 用咩色？用咩色啊 ？Barbie 用诶，唔系唔系，姜涛用咩色好啊？ 佢 只眼嘅 光，佢咩色都好睇啊 ，fans 嚟讲。 OK， 好。 你若要回家，可挂念我吧？大半晚那件衬衫给了你，会化身我，请天生的挂他。就在楼下，手机在震动时，如果可以合照，你在楼上笑着吗？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度假，分心停下，你我问臂弯可靠着吗？谁又会怕恋爱捉人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有难关，沙滩结伴去吧，自制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它。我亦有难关，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从都不会害怕。爱着谁没有其他，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度假，分针停下，你我问臂弯可靠着吗？谁又会怕恋爱捉人还是太慢？ 扮得唔似添，梗 系唔似啦。好啦，姜涛啊， 嗰、那个 promotion dis 咧、啊，有冇见到佢只眼个个 con 系咩色？ 哦，黑色、 啊，黑色啊， 可能都系戴 con 咧， 可能都系戴黑色咯。 咁啊，姜涛啊，姜 B 嘅作品咧，一天多一点咁啊。全香港最似韩星哥就系佢啦，唔知第时会唔会有啲隐形眼镜同佢联成啊？吓咁啊，卖下广告，除咗卖呢个绿茶广告之外，好啦，咁啊，今日啊，天气方面咧比较叫做要多啲提点下，因为真系天气冻啊。小白帮我哋讲下天气啦，唔该。 出边啊，12度啊，吓咁啊，而家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啊，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咁啊，早上天气寒冷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12度，咁啊，比头先都叫做。暖咗一两度㗎啦，咁不过呢就非常干燥，相对湿度49%。 愉快感 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9:53，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啊，电话旁边啊话刘太，刘太早晨 ，Hello， 早晨啊， 早晨啊，刘太，朝头早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今日啊冻咗啲，刘太着多件衫，知唔知啊？ 哦，多谢有心， 系啦，留意住天气变化都， 你哋都一样， 系大家咁啊，我哋着好晒噶啦，我啲四点几起身嗰啲，一早就着埋， 系啦，知你哋辛苦啦， 系唔好咁讲，咁啊为大家服务啫， 好多香港人都辛苦啊，医护人员啦，系啊，嗰啲志愿团体都辛苦啊，即系话琴。睇到啲報道咧，話去嗰啲屋村嗰度咧，哇瘋狂將啲口罩要送俾啲獨居長者啊、公公婆婆咁樣，真係好有善心啊嚇！咁啊，香港充滿愛嘅啊，好啦，咁啊，劉太今日打電話上嚟做咩咧？係啦， 哦，係啊，咁咧就今日27號細女生日，祝佢身體健康。 係， 咁咧我就點咗阿方浩文《人話》呢首歌嘅。 係，細女幾大到啊？細女？ 20多岁啦， 哇，开心啦，拍拖未啊？有冇同你讲几时结婚啊？ 哦，呢啲都唔重要啦，最重要系因为佢系香港嘅医护嚟嘅， 系， 咁咧 最近就忙啲啦， 你哋大气电波咧讲几句说话啦， 系正 讲，多谢你咁原来咧医护人真系有屋企人噶、哦 嗯， 有妈妈噶，我系其中一个啦。咁我咧就想同隔篱屋嗰个林郑师奶咧就讲，我知道你好叻啊，我刘太咧就读得书少咯。咁其实咧香港人就好似好勤力嘅蚂蚁一样，有好多个考第一嘅、考第二，甚至乎考第尾嘅都有参与其中。咁咧就好多谢醫護界就算裝備唔夠啊，都上前線啦嚇。咁、我都係希望咧一人有一個口罩，兩人有兩個口罩，人人有罩用嚇。咁亦都好多謝港台咧喺疫境期間咧繼續咁樣緊守崗位。其實我哋好多街坊咧星期五咧都報住咧睇你哋嘅港台嘅頭條新聞噶。我哋都好明白噶，即係好多創作啊，其中咁你估羅啟真真係好中意扮女人咩？咁點都好啦，我希望咧 RTHK 你哋繼續努力。 好， 咁香港人。逆境自强，大步揽过，医护加油，香港人加油。 系收到啊，刘太咧，即系对港台嘅支持啦，亦都收到刘太就作为一个市民啊，即系对自己有啲嘅说话咧，想发表嘅。 系啦，咁啊，刘太拣嚟呢一首作品咧，嚟自方浩文嘅《人话》，咁我哋立即听下先。 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破碎。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换不到义气。要是暗淡世情，有日方晴。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然。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贼，人人同情。 中上中任你作边个剧情是空洞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意断送对话信任意断你喜爱与你默中经意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不出高姿态你讲得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转我右耳正叫我声Talk to me. 人或能有缘，童话人人如神，或人人人无贼，人人无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人或能有缘，童话人人如神，或人人人无贼，人人无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有缘同我人人如神，我人人人无贼，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 上面方浩文的作品有这首人话很 goofy 的作品希望呢星期一大家呢都运动多一点啦充满活力咁样迎向星期一、 特别呢这些天气冻的时候呢运动多两步、人呢就可以燃烧多一些热量出来啦 时间差不多讲。